TV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狮子山隧道出九龙管道已经全线重开。狮隧职员上个星期二检查时候，发现九龙管道近沙田入口因为道路损毁要紧急维修，慢线一度封闭，只能以快线行车。而狮隧往九龙管道已经在今早的6:00全线重开。天文台在凌晨一度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接近2小时。期间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沙田和西贡一度录得超过60毫米的雨量，而新界北部的部分地区更加录得超过90毫米的雨量。警方在尖沙咀广东道拘捕一名男子，在他身上搜出两部手提电话，发现里面有大约1000段的不雅片段。被捕的43岁男子凌晨被带去秀茂坪村秀华楼一个单位搜查。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后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叙利亚政府以重型武器攻击霍姆斯省的胡拉镇，导致最少108人死亡，其中很多是儿童。联合国安理会指责叙利亚部队炮轰并用坦克攻击胡拉镇的民居地区，又谴责近距离枪杀平民和虐待的行为。在叙利亚执行观察任务的监察团团长穆德透过视像连线对安理会会议表示，曾经到现场视察，发现有炮轰和坦克攻击的痕迹。国际特使安南的发言人就说，死者包括至少49名儿童、34名妇女，大约300人受伤。胡拉镇在上个星期五受到攻击，是和平计划生效之后最严重的暴力冲突。希腊至少4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下个月17日的大选可能会再出现国会悬空的情况。大民调指两个支持救助贷款协议的主要政党今次可以合组联合政府，取得国会大多数的优势。日本传媒报道，已故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长子、全国政协常委胡德平取消原定今日展开的访日行程。胡德平此行其中一项重要的活动是被安排拜会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宏。当年胡耀邦访问日本时候，同中曾根康宏是结下深厚友谊，开创了中日两国最为友好和默契的时代。在上个星期，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就取消了访日的计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零散骤雨和几阵的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仍然是有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5度，相对湿度99%。这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00至晚上12:00，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Hi, I'm Sue Pollard from Annie the Musical, and you're listening to DBC, Digital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Annie, 5月31号隆重公演，指定电台 DBC 香港数码广播全力支持。 No more hard knock life for Annie. Lucky kid, she's out, they're free. Running free in Gonna get our knuckle wrapped. It's the hard knock. 位先生，我哋 check 到你身上有电子仪器，但系我哋搜唔到。 梗系啦，我带住部 Blue Links 啊嘛，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嘅数码手提收音机，你搜唔到唔出奇啊。 系咪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先？ 梗系得啦 ，Blue Links DAB 378内置充电式锂电池插足电可以听8个钟够晒环保，都只系卖388蚊。想知详细资料上去 btmhk.com.hk 睇下啦，全世界知道 iCable 有线宽频都买到噶啦。 DBC 短信。 DBC 数码电台一共有7个发射站，其中6个已经投入服务， 包括歌富山、笔架山、金山、南丫岛、飞鹅山和九龙坑云山发射站。 至于最后一个青山发射站，预计在5月底亦都可以启用，到时7个发射站将会覆盖全港超过90%地区。 亦即是说 DBC 数码广播 5月底全港都有得听啊。 飞沫可以传播流感病毒，所以咳嗽或打哈欠时用纸巾掩住口鼻，然后将纸巾放入垃圾桶。一有发烧、咳嗽或喉咙痛，要即刻戴口罩，尽快睇医生，仲要保持空气流通。详情可致电卫生署热线2833-0111，或浏览卫生防护中心网页 www.chp.gov.hk。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没有人可以向立法会施压的。 那些新架构我们希望是全体通过的。这 个架构重组方案是需要有预备方案的。 但是我要跟他说，就是我们不是橡皮图章来的。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吴志森、林毓华。 早晨，早晨，7:37直播室咧，除咗有略啊李锦鸿老总之外，仲有咧就系我哋嘅财经台啊老总黎泽芬。 系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早晨， 仲有吴志森啦。嗱，今日嘅新闻点题好简单，就两大题目，一个讲楼市，一个讲超市。咁其实都讲紧香港呢个特殊嘅市场咧，会出现好多问题咧，系好令人系即系匪夷所思啊。先讲讲呢个超市先啦，吓咁啊， 食系嘛， 食咁香港第一即系超市咧，就琳琅满目，即系摆多货品出嚟，但咧一定有卖唔晒。特别呢几年超市咧，都差唔多抢咗街市嘅位置，好多鲜活嘅货品出嚟。咁每日剩低啲点算好咧？就系抌嘅吓。 咁啊，抌得好折堕添， 抌得折堕。咁但系咧，事实上都有佢嘅理由，即系多年前咧，即系我去推广啲扶贫工作，就去漏，即系边啲嘢可唔可以俾我哋嚟攞咧？但系佢发嗰个行政系好复杂，最大问题系责任佢啦。如果我哋啲嘢系俾咗你食咗有事，咁我哋责任系我哋负唔起嘅，咁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当然系嗰个运载嘅成本，亦都系 商家好叻，咁咩都有个咩免责条款， 我都未处理到啦。另一方面咧，即系讲到食物银行咧，其实咧系好细嘅啫。佢过去 食物银行处理嗰啲系 好细 头啊， 佢系啲一两年俾人即系讲得多，先有少少即系鲜活嘅食品。佢基本上咧系啲货架好细， 呢个冇办法噶，冇办法。 即系话你嗰两日未成型，但系呢个问题点出嚟咧，就系真系咧系要认真去 要解决， 系要解决嘅吓。问题存在就要解决嘅吓。 喂，第一咧，另一个方法就系将嗰啲系超市剩出嚟嗰啲嘢咧，交俾啲系社福界咧，就 系 有个厨房咯。 咪就係咁樣啦，就係咁啦，你將佢咧即係諗啦。你知唔知啊？我仔做個百佳，原來喺啲窮嘅地區咧，即係你唔好睇嗰啲新屋村咧，其實好多人租門户嚟噶嘛。若窮嘅地區，百佳生意少啲嘅，同埋啲人買餸咧，就要去到最夜先去買嘅，因為佢就係比較平啲啊嘛， 同埋要執噶嘛， 所以變咗咧，如果你要解決咧就好易，你將所有啲食物咧就捐曬俾一個社企，係，咁責任咪去咗社企嗰度咯，咁啊社企幫你即係。收工之后将佢派位晒去，咁冇问题咯。 有啲咁样嘅系社福单位，就专系煮啲晚餐啊、午餐嚟俾啲穷困嘅人噶嘛。 咁但系而家佢个抌嘅方法点解话系折堕咧？就系因为佢倒漂白水落去， 吓 倒漂白水落啲食物嗰度， 即系等你唔好攞嚟食。 就讲到明，唔好俾人执， 唔好俾人执。 闻到阵味，佢就唔会执啦。咁就即系呢个责任系完全负啦。咁我唔得呢个咁嘅概念系点？ 呢个系一个好消极、好自保嘅方法。吓，当系嗰个问题，我哋都了解到啦。 既然有咁多嘅剩余嘅厨余，咁多食物，啲食物又咁贵，喂，系咪积极嘅谂下办法吓，搵啲社企，甚至系政府相关部门，系彼此配合去解决问题啦吓。咁所以，我觉得呢个问题值得去讨论。 其实调翻转做就得啦，吴志森，点解？譬如可能去日本旅行咧，你知日本都好多穷人系咪先？ 系 如果日本做穷人咧，即系嗰啲旅游话俾听咧，其实即系唔使惊嘅，点解咧？因为你每个礼拜咧，即系佢倒垃圾咧，定期每日唔同嘅，即系譬如一个礼拜可能咧就倒电器，所有啲家具啊，即系啲唔要嗰啲等晒喺度咧，包得好靓嘅，喺嗰度攞嘅啫。其实香港都得嘅，你咪将啲食物咧，即系差唔多指定个地区咧，日晚等咗喺度，你中意咧就自己攞。咁咪冇免责声明咯，即系我冇话俾你啊嘛，你自己攞，你唔知攞到够咯，你自己执啊。咁你又唔好咁折堕，即系整污糟佢系咪先？ 即系加拿大嗰独立屋啫嘛，咪摆晒出边 咁嘅地方，你啲系家私又可以去攞咁样嘅。即系香港呢个真系一个即系二手嘅转运啊，嗰度真系冇谂过，都后来系冇空间冇地方，但系咧事在人为，觉得今次呢个环保团体嘅报道咧，即系除咗即系指责超市之外，大家应该积极嘅谂下办法，点样嚟到善用呢个物资吓？你全世界都系即系缺粮啊，香港嘅食物咁。贵啊！点可以容养情况咁样一路落去啦？ 咁样暴殄天物系， 其实嗰啲不如嗰啲地产霸权啲财团啦，即系呢一个系可以改善下佢企业形象嘅。即系你话点都唔要啊，咪先？你捐就等。即系等出嚟做下善事，咁人哋起码对你啲好感啲啊！ 即系啲高级行政人员花两日时间、两晚时间，唔好去到嗰啲咁嘅 party 啊、cocktail 啊咁样，坐喺度谂一谂，系谂到方法去做嘅，联络一下啲人啊，咁样系嘛？懒。懒啊，讲完啦，系真系， 咪冇同理心啦，我谂，即系佢冇谂到人哋咁惨，佢就谂到呢啲，呢啲冇人要呢啲。 我哋如果谂咧，系商界去谂啲方法都可能会好啲。如果你靠政府就唔掂啦，政府公务员嘅思维就话，最好就唔好叫我谂多样嘢做啦，系嘛？ 咁唔系，我哋就系、是、即系就嚟有一个有为政府，你即系走入社区，唔系咁起码咁讲， 都有希望噶，都有希望。 我希望系咁做啊！ 但系你喺环保，譬如系垃圾回收、厨余政策，甚至系可以提供某种嘅税务嘅优惠，呢啲全部系可以考虑嘅嘢。咁啲咁重要嘅嘢，点解唔做咧？呢个对政府形象吓，又可以系又扶贫、又令到社会更多同理心吓，咁好政策吓，有为政府系咪做咯吓？ 喂，我记得咧就有啲NGO 咧就去啲酒店啊。你自助餐都好自度㗎啦，抌好多㗎嘛，就去啲酒店收自助餐、然后就煮返熱佢，就派俾啲學校、即係做午餐呀、咁樣啲比较穷嘅地方咁樣、做得相当成功喎、我識得你啲朋友做緊呢樣嘢㗎喎。 其实有关研究方法得㗎，我记得我細个嗰陣时候呢，你知細个去飲茶係好大件事嘅、即係一个月去一次已经好巴閉㗎啦，即係去飲茶。咁以前嚟讲，如果你想食好嘢咧，如果你识得人哋喺啲酒楼里边做厨房嗰啲咧，原来人哋嗰啲做完酒席嗰啲咧，剩翻度壳嗰啲啊，即系譬如你即系整个鸭仔，整个扑有得卖嘅，或者带翻嚟俾人食嘅，知唔知？ 以前买嘢 食嘅，即系攞烧鸭啊，即系个壳拎翻去煲粥 嘅。阿 Q 姐，你讲呢单嘢系咪做机添？咪内地咪有咁嘅消息咯？原来嗰啲烤鸭咧，食剩嗰啲咧，原来咧就会系咧，唔知系啲再咧做翻。咁咧就后嚟佢哋解释就话，哦，我俾啲员工食嘅啫咁样，咁但系后嚟俾员工都唔啱噶嘛，即系食剩嘅点可以，即系系个客人上个台嘅点可以俾？ 未上个台嘅唔系嘅，即系俾你填鸭嗰个。 我未上台，我梗系同意啦。 个鸭扑我哋叫鸭扑， 系鸭扑，但系呢个就真系注意嗰个卫生问题，因为而家动辄咧就会追究责任噶嘛，所以做饮食行业、做酒店嘅阿森仔讲嗰个例子咧，我都试过摸，有啲酒店佢觉得系冇少少险，但佢做多好多嘢，咁同埋佢拣嗰啲食物嘅，嗰啲会变嗰啲就唔得嘅， 容易腐败嗰啲就， 譬如嗰啲系觉得可以留得，佢有经验嘅，系譬如嗰啲特别啲面包面包。可以咁啊，糕饼又觉得系有戒心多啲嘅。 不过酒店喺呢方面咧，系的确系佢哋揸得好紧嘅。我记得咧，譬如我都有成日参加一啲咁样嘅系团体咧，咁啊喺啲酒店度租地方嚟系开会，咁啊有少少食嘢嘅。咁有时候咧，你好话喂，我唔好嘥啲嘢拎走啊。有时候有某一啲嘢咧，佢系话你唔拎走就佢系喺度食嘅。因为你拎走之后咧，翻去食咗嘢之后咧，如果中招咧，就会问啦，啲食物边度嚟噶？哦，乜酒店咁啊结啦，佢话。 跟住大队员话去洗厨房啊，你几日都唔使开工，嗰个都系个问题。即系刚才都睇个问题，香港即系嗰个食物好多浪费，即系浪费得好犀利。我哋流行呢个系。 自助餐文化、流行大型嘅超市吓，另一方面好多穷人咧就系要去街市收市去买啲去菜盒嚟食。呢、两个极端，啲系咪可以当中可以有啲事情可以早做？既系经济问题，都定个社会嗱，啲和谐社会，一个健康社会，啲系要谂噶吓。 好，衣食住行睇嚟咧，食同埋住都咁紧要啊！ 咁住今日都有个话题啦，咁啊当然系啊曾俊华出口术又有冰有火咁啊，讲唔知讲乜咁样啦。咁啊阿四叔喺北京嗱，那个都几特别，系佢特别见几间记者，咁啊约埋今日先出嘅，咁啊嗰个都有啲嘢都自己谂嘅地方，自己谂而家系要谂啲新意嘅，真系啊。 系，不过要申报利益喎吓，我喺嗰个地产公司工作嘅吓。 咁你俾叫阿四叔， 多事。 你净系笑得，你净系笑得啦。 咁略微 呢方面啊，阿 Q 仔同阿心讲多啲啦。 点解会系有冰有火咧？我就睇唔明。 唔系佢先，即系唔会咧，以为去到骨肠。其实咧，佢冰嘅先。 我唔好数嘢，你数边啊？ 好差。即系变咗，好多人都冇钱系咪咧？即系啲楼价咁高点买啊？但系而家楼市的确真系 火。 嗱，旧年大家知道啦，2009年之后咧，楼市咧一升到去旧年六月咧，升咗六成。咁跟住咧，政府出咗好多招啦，包括呢、這个即系特别印花税啦。咁冷却咧就由旧年六月咧开始回落啦，回落到今年年头跌咗几多咧？唔够 10%。如果根据呢物业差饷估价署嘅数字嚟计咧，约莫系 4.5%。第二月开始一啲楼又再升，而家啲楼价咧就全部已经高过97噶啦，全部个97，包括居屋啊、屋邨啊、豪宅啊。咁但咧成交就咁多系干升，咁咪变咗咧即系喺楼市咁 啊。 系啊，但系楼市而家就火炽热啊嘛，即系楼价仲创新高而家，历史新高，即系仲高过即系97年。咁点解释咧？个经济开始差，大家知道今年头嗰一季咧。香港已經增長得 0.4%， 係嘛？即係今日好多人都買唔起樓，底樓仲升落，咁點解釋咧？樓市係火， 係啦。 點 解？但係 Q 仔呢個情況好特別啦，同97唔同，97係整體升。好啦，你就以太古城為例，咁而家偶然太古城有一個單位創咗新高，咁嗰啲地產大部咧就頭版標題 啦， 係啦，咁啊太古城又創新高，你睇落係得一個單位 就可以分析嘅，因為點解咧？如果正常一个社会嚟讲咧，嗰啲楼市系反映个经济啊嘛，咁所以变咗如果经济好咧，楼价升正常系咪啊？但系而家香港嘅楼市咧，其实我哋分开咗两个阶级咁嘅，香港得两个阶级就是、有楼同冇楼啫嘛。有楼阶级咧就系咁，你诶见到楼价升嘅，唔知几开心 啦。自己都升一直啦，系啦， 又升紧啊嘛，咪先？你揸层楼由呢、這个即系2009年到而家嚟讲咧，我谂大大话话咧，你嘅财富增加咗一半。即系如果你当时嚟间楼系500万，而家变咗700几万噶啦，佢系1000万，而家变咗1500万嘅，你身家暴涨咗。但系你冇楼咧，就大件事啦。你知唔知而家香港咧系全世界，你有冇听过痛苦指数呢、這个名字？ 有 呢个痛苦指数咧，即系话理论上，即系你将呢个社会里边嘅家庭收入中位数。即系斗零都赚咗之后，斗零都唔使。 系 香港要买一间二手楼啊，要几多年先买到咧？差唔多13年，即系话13年咧，你做嘢一分一毫咧都唔用，又唔使交税， 全部储起 佢死位咗咧，系咪？都要13年先买到啊！咁即系冇可能买到啦，系咪先？ 一般嚟讲， 一手楼唔止喎，一手楼成20%，你买新楼用即系仲唔使讲喎。 我記得我初出嚟做嘢嘅時候咧，好似一個係講話大概係10年人工到買到就叫做合理啊嘛，係咪？ 係，而家嚟講我諗唔得啦，冇可能啊！我諗兩個大學生畢業咧，應該10年都冇。 咁啊，叫就係乾升嘅原因喺邊度咧？ 咪乾升就因為其實而家因為全球錢太多啊嘛，香港其實好多錢喺度嘅，即係因為香港你諗下喺2009年到而家嚟講啦，其實根本都話佢俾你聽啦，大大話話淨係拍喺香港錢咧12000亿 ，OK， 啲錢唔係香港啊，即係流入嚟啊，咁你再加好多因素啊。嗱，如果你覺得對啲有樓階級嚟講咧，香港真係一個富裕社會啊，即係有樓階級。譬如呢啲就係地產代理成日拗嘅。譬如香港嚟講咧，供曬樓嘅人，即係業主供曬樓嘅人60%， 呢個施永青講 嘅，係啊，唔係呢個亦都係事實， 即係有數據嘅， 即 係 呢個事實。咁另外咧就係即係對嗰啲人嚟講咧，其實間即係點解佢跌緊，佢唔肯賣咧？因為佢嗰陣時即係如果你以前買落樓啊，即係譬如你就呢度最近致富，你知唔知致富開始賣嗰陣時係幾多錢？我最記得一啱啱嗰陣時，大學畢業結婚啦，都賣唔起嗰陣時，15万，即係500几尺，即係你攞15000蚊首期就可以賣到。 咁你譬如話美孚啊，幾萬蚊啫，開始 你知唔知而家賣幾錢？而家最而家啲價都唔跌啊，點都唔跌500万。因為點解咧？如果你10-20万，就算係100-200万買咗咧，嗰啲樓價跌翻30-40万，你唔會肯賣噶嘛？因為你賣咗之後攞啲錢，你唔知做乜嘢。所以變咗永遠都係嗰個供應咧，就永遠都唔夠嘅。但系反而啲人就觉得如果钱多嘅时候咧，嗱，我又举一个例咧，就系你钱多，有人从投资角度佢都会买楼噶，因为我做地产个节目知道啦。原来譬如举例荃湾， 荃灣如果200萬以下的樓呢， 嗯， 你用條死作計就知道俾三成60萬。如果你供呢就5000幾蚊，因為而家啲息話明去到2014都唔會加息㗎嘛。 租 呢租呢 ,7000 幾蚊。咁即係話你用60萬呢走去買間樓租俾人呢仲有差唔多2000蚊賺。你計條數 ,2000 蚊一年就收24000息。你攞60萬你收唔收24000息，收唔到㗎。咁變咗如果你錢多 就 兩萬間 樓。咁就係我哋香港個分期付款就令到啲买楼嘅人咧有个杠杆嘅效应， 系啊，杠杆效应啊， 你不断吸引系去嗰个即系要置业， 同埋嗰啲经验话俾好多人听咧，你揸住楼，始终经历咁多咧，你都仲系赚紧钱。如果你揸股票，可能输到， 同埋咁多年嗰升值嗰个稳健性嘅升值嗰度系啊， 即系头先讲啦，有12000二千，12000亿二千喺度啊，你话 啊，呢个系净系外资流入嚟，你仲未计大陆 本地 咧，因 为 大陆嗱由2009年到而家嚟讲，最近人民币跌翻啦，但系点都升咗20%几，即系30%，大陆人嚟。香港買樓就越買越平。 咁而家呢個新政府有個新遊嘛，話呢個港人港地 啊嘛， 港 人港 地 間深水埗係咪？咪八仙幾 個房協嗰個啦，係咯。 房協開始搞啦， 貴嘢嚟㗎， 唔係貴嘢嚟㗎，八仙幾九千蚊尺啊，貴過一間豪宅啊。 港人港地其實係咪口號嚟咧？ 揾笨嘅根本就係 得㗎，係咪咧？ 梗唔得啦。 實際上係行唔通，同埋有太多嘅漏洞破綻。 唔系，因为大陆人啊，即系如果要喺香港买楼，佢随时揾到一个香港嘅亲戚系香港人， 唔 需要买，一定 冇用噶，会嘥。 同埋港人港地系一手港人港地啊，定系二手都要港人港地，定系三手都要港人港地咧？ 同埋你实际上你好难做到嘅，即系如果你二手都港人港地，即系你根本系个行政措施仲大过乜嘢，根本冇可能做到。 你楼市嗰个灵活性要保存到，你咁多限制亦都令到个楼市真系受到震撼。 即系口号嚟啊！ 唔系，咁你其实唔系话唔系冇得解决嘅，即系真系解决的话，即系好似今日四叔提咗条桥都几好啊，即系可以自己考虑啊。第一，佢话新界嘅农地佢揸好多行机啊，就全部咧就免补地价，佢愿意捐出嚟添啊，佢话捐出嚟。咁跟住政府咧，用金管局三厘息平息，借俾啲人买楼 做庄。 咁变咗你，譬如100可以起一啲楼就100万嘅。咁如果你去供咧20年咧，咁一个月都系供5000几蚊，咁同你租间劏房差唔多啦，系咪？咁好多人会肯制。譬如你10000蚊咧，即系虽然嗰个负担都系高噶啦，即系如果两公婆大学生，一人10000蚊收入，2万蚊咁啊租间5000， 但系你5000几蚊，你今日租唔到地方住啊？你 梗系唔得啦，劏房旺角4000蚊啊，大佬 5000蚊系咯， 系嘛？ 但系 Q 姐，亦都好多后生仔唔肯咧去到咁远地方住嘅。嗱，譬如我住过上水嘅时候咧，我发觉系有啲大概系300多万到嘅楼咧，系 OK 嘅，真系。 唔系唔肯， 但 系问题 咧 好 贵 啊，交通费 系啦，佢得咁贵， 大 佬。 你知唔知而家香港已经出现咗好多孤岛啊？包括就系梁振英上任之后去视察嘅东涌啊，东涌有多人系贫贱不能移嘅，但系都出唔到嚟香港嘅， 因为交通费太 一路，因为太贵啊，所以变咗佢又冇嘢做啊，咪成日困喺入边。 咁地铁咪有啲东涌月票俾你啦，而家嘛 都唔得噶。 嗱，曾仓咧几特别啊，今日咧喺呢个《爱国报》章有个专栏，佢就话根本上咧，系港铁就唔系一个公运输公司嚟，佢系一个系房地产嘅一个公司嚟。咁佢提出嘅话咧，如果要有一个可加可减制咧，就要加埋有个系港铁土地开发嘅利润。咁佢建议佢话咧，喺呢个偏远嘅地方咧，应该提供一啲嘅系低收费嘅月票，就方便啲咧系住客就来往工作地点同埋住嘅地方。 呢个系一个即系相当好嘅建议，亦都系令到解决咗而家香港人点解唔敢去住得远咧，即系交通费贵。 嗱，咁咪啱咯，所以运输嘅房屋连埋 运输房系啊，即系 系啱嘅，点解咧？譬如你喺台北，一样，我话搭个台火，即系火车由仲新人士仲平啲添啊， 系 搭成个钟头啊，三四个站啊，去到近郊啦。都系即系百几蚊台币啫嘛， 所以定 咁香港，如果你 可以纯粹用商业经营噶嘛，你公共交通 冇所谓，因为住 香港呢个就系 公共交通系要社会主义嘅， 系社会主义嘅，起码半社会主义先得噶。 唔系，祖国已经系咁啦，祖国喺深圳啦， 祖国系社会主义噶嘛，文说。 文说咁啊，右转啊， 唔系而家个，唔系打左灯向右转啊嘛，有。 喂，咁我哋个特首都系即系社会主义者嚟噶嘛，所以 系咪啫？ 佢唔承认系。 你讲新嗰个 啊？系啊，佢唔承认系疑似地下共产党咧，但系基本上佢思想。 但系佢思想系深受社会主义影响， 啱唔啱先？ 只怕好似薄熙来咁咋，唱红打黑咋。 咁啊死啦！ 就之后嗰啲嘢系掂唔掂啫嘛， 吓系嘛？你点知会唔会唱红打黑啫？系咪先？唉，真系吓。 咪睇下，咁一上台，譬如两大政策啦，呢、這个房屋嗰度啦，另一方面呢个交通运输个车费方面啦，即系如果能有啲方面有啲比较革命性啲、创新啲嘅，甚至包括有啲真系社会主义嘅概念摆落去啦，咁呢个系无妨嘅咯，呢、這个吓。 咪其实要做一啲都唔难，唯一就系你够胆系即系。即系挑战而家啲记得你，即系 你喐紧嗰个。 你谂下，而家四叔自己自愿啦，都愿意一齐捐啲农地出嚟啦，系咪咧？自佢仲有讲，仲有点啊？佢系要建议啲富人交多啲税啊嘛，咁咪容易解决啦。嗱，佢又肯交多啲税，又肯捐啲地， 菲特喎 ，Bill Gates 咁 啊 ，Bill Gates 啊，呢个美国民主党嘅讲一样样啦，系啦，你要咁样吓，但系你。嗰、那個、共和党反对势力好大噶，即系既得利益者又会吓。 喂，咁啊，阿四叔系既得利益者嚟，而家佢哋都肯让步啊，系咪先？肯捐啲钱出嚟。 喂，咪住先， 系咪嚟和解啊？ 佢捐啲农地出嚟，自己有冇着数先？我谂下。 喂，少少就咁啊，唔系话 佢又唔使补地价起楼。 喂，如果卖100万就冇所谓啊。所以佢咪话俾你听啦，佢叫你咧就唔好再买楼，因为点解？佢又真系老实啦， 佢赌自己买 楼价系会跌，唔系佢叫你买地产股啊，因为地产股而家折让低啊嘛，知唔知啊？即系地产股通常 唔好买楼买股， 即系地产股同嗰个资产值咧，若我嘅 discount 咗50-60%， 我又谂唔通啦，点解楼价会跌叫人买地产股咩？地产股 唔系，因为点解咧？你系薄利多销啫嘛，你卖多啲佢都赚钱噶。 我睇嗰啲财经专栏啲人教人哋话应该买嗰啲 REIT 啊。系，因为佢咧系喺嗰个系担保你有个嗰、那个， 唔一定楼价贵先赚钱嘅，即系地产商唔一定楼价。 四叔都中意做股神，但系多做楼神噶。股神佢好玩啲， 佢叫你唔好买，佢叫你唔好买，佢系楼就投资就制唔够楼价会跌啦。佢同阿李嘉诚啱啱相反，李嘉诚话仲会升，佢话跌啦。 咁一个水，一个冰，一个火又唔同讲法喎。四叔听边个啫？ 咁我上边个话题，我希望我哋都可以咧系倾多啲嘅，就系咧六四。哇！我喺电视机画面度，我好高兴，见到好 大游行， 系咯，好多系 身多相 传，90后嘅青年人吓，甚至乎喺电台嘅访问咧，都听到一啲嘅后生仔讲话：，诶、哎，我未出世嗰个时候吓，但系认为一定要平反六四。 咁即系话支联会呢、這、一个即系所谓薪火相传嘅呢个做法系有效咁解啦，系嘛吓？系咪亦都多得呢个搞公民教育咧？学校？我又谂下， 爱国教育， 应该系教育，通识关系， 通识系， 你知唔知？你可以预测到，琴日游行咧，有冇2000几人啦，唔知啦。但肯定咧，下个礼拜一呢、這个六四晚会咧，就系一定唔止嘅。 系， 原因点解咧？因为游行咧，啲老师如果大学生去咧，就危险啲啊嘛。 危险啲，张扬嗰啲系， 而家咁多差人系即系夹住， 影晒相有啲唔舒服 啦。但系好大啦，但系到六四晚会咧，肯定好多人啦，因为好多先生咧都会用。即系当上通识 嘅名义， 带好多学生。 嗰个系维园教室嚟噶，好啊，晏昼开始去。 所以肯定会过10万以上。 晏昼开始去霸位噶，佢哋 唔单止添，自由行嗰啲啦， 自由行啦， 好多最紧要咧就系警方喺嗰个疏导嗰个所谓人流嘅时候咧，就又唔好咧再咧喺呢个系一啲指定嘅地方山闸，就唔俾人入去，又叫人哋绕道咁样入维园，呢个就真系卑鄙。 我哋一阵间揾下咩啦，支联会啦，好似话佢已经发咗呢个不反对通知书啦， 发咗。 不过咧就即系嗰啲通道咧， 你讲真，佢反对我哋都会去啦，唔知唔通警方反对唔去咩？ 人流就要疏导啊，点可以堵塞 啊？咁啊，有啲紧急通道啊，俾嗰啲紧急车辆出入咧，嗰啲安排咧，梗系点咧？咁就即系揾支联会倾下，咁得唔得？ 其实咁多年来，维园六四。嗰、那个秩序之井然，各方面即系大家好合作，咁何必搞咁多咁嘅？ 旧年就好扭教啊！ 旧年有啊，你知唔知旧年呢个警方就好古惑 啊？ 好古惑， 因为有班后生仔嘅时候就去北京去呢个北国警署抗议行呢个英皇道啊嘛。啊，咁啱嗰晚我揸车经过嗰度啊，即系离晒谱。佢系喺即系向即系西湾嗰边咧，先至游行啫嘛。其实喺呢边咧就去湾仔咧就冇游行嘅。佢居然都截停晒啲车喎，制咗一个藉口就话阻塞交通混乱，结果后收尾咪用布袋型包围住嗰班细路，就拉鬼晒咯。 系， 即系我有冇搞错？我喂左对面啫，我行呢边 啦， 唔系我行呢边啊，即系完全冇理由啊，大佬，即系证明咧警方今日玩嘢咁就系。 唔单止咁啊，仲要玩嘢就系专话嗰度塞，要人哋兜路行。 唔系就系佢制造挤塞，你明唔明？我觉得佢 制造挤塞 系有人游行，我呢边冇人游行啊，大佬，我去湾仔呢边冇人游行，你点解直停晒啲车做乜啫？我都唔知做乜， 等人投诉咯。 唔系，另外咧预告一下咧，我哋直播室嚟咗位贵宾吓， 贵宾 喺呢个网上边咧系火热啊，不停咧喺几日之前，我已经收到好多嘅系啲嗰啲咁样嘅系 Facebook 就话咧要迎接佢啊。 咪即系呢个就系皇上啦，啱啱坐咗三个礼拜， 皇上驾到，有失远迎啊！望求恕罪，使唔使啊？ 咁啊，八点钟啊，八点钟就会出入正式。 咁啊 ，Q 仔，我哋呢一届草民，我哋个要告辞噶咯， 草民要告辞，皇上驾到 就驾到，我哋草民要告辞啦。啊，留翻两位皇亲国戚，你哋喺度啊，你哋三个喺度继续落去啦。 今日呢份报纸犀利， 今日最劲嘅就系新报头版，啊，真系 有个专访 出册。选议员咁讲吓，喂咁早咁样讲定会唔会又计埋嗰个选举经费啊？真系， 咁呢啲系报纸自己嘅、啊、自己写啫嘛。 跟住好似 CY 咁啊，一身蚁啊，话要计嗰条数啊，备选都要计数啊。 咁我哋另外一个小题就话咧，黄杨达重获自由被追稿啊。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 香港航空全商务客机每日直飞伦敦，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天文台凌晨一度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持续接近两个钟，期间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沙田同西贡一度录得超过60毫米的雨量，新界嘅北部部分地区更加录得超过90毫米雨量。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一度是生效。凌晨的雷雨集中在新界东，大埔的雨量超过90毫米。在暴雨期间，大埔日荣花园一幅高2米的护土墙塌下，有大约26名住户受到影响，需要疏散。天文台预料今日多云，有零散骤雨和几阵的狂风雷暴，展望未来几日仍然是有骤雨。狮子山隧道出九龙管道已经全线重开，狮隧职员上个星期二检查时候发现九龙管道近沙田入口因为道路损毁要紧急维修，慢线一度封闭，只能以快线行车，而狮隧往九龙方向已经在今早六点全线重开。警方在尖沙咀广东道拘捕一名男子，在他身上的两部手提电话发现里面有大约1000段的不雅片段。被捕的43岁男子凌晨被带去秀茂坪村秀华楼一个单位搜查。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后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叙利亚政府以重型武器攻击霍姆斯省的胡拉镇，导致最少108人死亡，当中好多是儿童。联合国的安理会指责叙利亚部队是炮轰并且用坦克攻击胡拉镇的民居地区，又谴责近距离枪杀平民和虐待的行为。在叙利亚的执行观察任务的监察团团长穆德透过视像连线对安理会会议表示，曾经是到现场视察，发现有炮轰和坦克攻击的痕迹。国际特使安南的发言人就说，死者包括至少49名的儿童、34名妇女，大约有300人受伤。胡拉镇在上个星期五受到攻击，是和平计划生效之后最严重的暴力冲突。希腊至少四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下个月17号的大选可能会再出现国会悬空的情况，但民调说两个支持救助贷款协议的主要政党今次可以合组联合政府，取得国会大多数的优势。日本在去年福岛核电厂灾难期间，担任政府发言人的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在国会调查小组作证的时候表示，在核事故的严重程度方面，他并没有蓄意误导公众。枝野幸男说，政府官员当时确实是相信没有即时的危险，但他为政府的错误判断而道歉。当时出任首相的菅直人今日会到国会作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零散骤雨和几阵的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仍然是有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5度，相对湿度 99%。 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5月28号星期一嘅早上嘅时间嚟到上昼嘅8:03啊！今朝早有啊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咁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粉岭公路向翻元朗方向近呢个松柏朗咧，咁啊快线有宗交通意外嘅，龙尾已经去到呢个大头岭啦吓。咁啊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多一阵啦，唔该。好啦，睇翻出边嘅车龙先。今日港岛区告示打到过现时湾仔运动场嘅，另外东区走廊落翻洪水咧，去到信和广场。而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咧，两边啊继续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噶。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啊，时间虽然早咋，但系你已经啊破底价啦，呢分钟啊排翻去顺德中心噶，系啦，某大连锁超市，哎呀又话破底价，一街坊啊，点知啊日日倒晒啲卖唔去食物，又唔肯捐出嚟俾啲慈善机构啊，真系浪费啊！哎呀，佢哋几仔爷咧日前分身家又鬼咁高调啊！哎呀，呢啲咁节度嘅事啊，鬼鬼祟祟啊，真系冇嘢讲啊吓！九龙区方面啊，公主道过海现时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排翻到果栏噶吓，另外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睇下启德隧道过海先。现时啊，芜湖街嘅，另外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咧就车多铺满一浸。咁至于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咧，排翻到电话机楼噶。新界区私隧出翻九龙方向，喺啦日前嘅路面紧急维修啊，曾经封闭个慢线啊，今早咧已经全面重开噶。翻工龙尾，现时去到世界花园。咁至于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排翻到石门回旋处。另外大埔公路向大围，现时去到呢个沙田马场噶吓。啊，大妹啊，话咁快咧，龙年啊已经去到呢个闰四月几噶啦。不过呢段龙年热咧，好似冇乜减退过。 冇错啦，龙咧代表中国噶嘛，况且12年先一次啊，我哋嘅热情更系冇减退过啦。好似呢个龙年嘅陶瓷展览咁啦，由今年嘅2月已经开始咗，直至咧11月18号先完结啦。展出超过200件关于龙嘅文物，由新石器时代去到20世纪都有啊，仲系香港咧有史以嚟同类型最大嘅展览之一。有兴趣嘅你咧，可以逢星期一去到日咧，上昼10点去到下午5点嚟到中文大学文物馆2号同埋3号展览厅参观噶。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搵间咖啡歇下先，坐满人嘅。咦，有个位喎，小姐有冇人噶？ 套戏结局太正啦！ 咁多人一齐上网，咪大塞车？ 点啊？一啲都唔窒，未试过咁顺啊！ 咁犀利，你用咩台噶 ？WiFi 2个月免费啊！你用紧咩台都得， 正、啊。 PCCW Mobile 俾你真正免费试用 WiFi 2个月，全线专门店同客户中心仲有人教你点用，详情请致电2888-8789，优惠需受有关条款约束。 喂，大厦管理处，地震？唔系啊，你隔篱屋啱啱买咗飞利浦低音炮5.1声道 3D 蓝光家庭剧院组合，佢嘅低音炮反射系统输出震撼人心嘅低音效果，2999元起就一套啦。而家买仲有粤剧名伶龙剑生同埋梅雪诗主演嘅《浓情诗意半世纪》精装版送添啊！快啲喺6月30号之前买翻到数俾妈咪同埋爹哋享受下啦！ 老公，点解你识整溏心蛋俾我做早餐嘅？ 我用咗 TGC 煮食炉，佢有自动熄火时间制，煮咩都掂啦。TGC 时刻多点心思。 Believe in our dream。 难忘时刻，同庆回归15周年。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冇人可以向立法会施压嘅。 嗰啲新架构，我哋希望系全体通过噶吓。 呢、这个架构重组方案咧，系需要有预备方案嘅。 咁但系我要同佢讲就系，我哋唔系橡皮图章嚟嘅。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吴志森、林旭华，嘉宾：黄杨达。 而家雇主嘅讲法咧，唔系话我要炒人，而系话我唔够人，我要再请多啲人。咁所以我哋会觉得咧，就系话，即系呢一种讲法，即系话炒人啊，即系裁员啊、结业啊，呢啲系咪一种有少少纯粹靠客咧？当我哋保守，或者当政府、当最工资委员会保守地去定嗰个工资水平嘅话咧，其实你系叫基层工人咧系去挨承担嘅。 好啦，刚才大家听到嘅咧就系民间争取最低工资联盟嘅发言人阿潘文翰嘅吓。 咁啊，讲呢个话题之前咧，咁啊，揾咗黄杨达上嚟啊，梗系要同阿黄杨达讲下 咁 嘅监狱风云先啦，系嘛？ 因为咧喺13号嘅系新闻发布会度啊，大班就啊列出一大扎名单，咁大家就最担心黄杨达嚟唔嚟到噶？嗱，今日我哋终于请到直播室啦 吓，系嚟到噶，早晨，早晨。 佢嚟到嘅机会大过我嘅添啊， 点解咧？ 喂，你咁你出嚟时间计得好准噶嘛？几时入去？几时出嚟？除非你喺里边有事嘅啫， 佢闹事就可能会啊，要你啊 加监，可能系加监啊嘛，呢、這个就是、喂呢、這个又要讲个背景俾大家听下，即系咧我老豆咧，我老豆咧文革期间就坐监， 嗯， 我老豆文革期间咧，即系我老豆都算系即系都有政治化嘅基因遗传落嚟我老豆我老豆文革嗰阵咧，俾人判咗5年，咁系因为即系佢嗰阵系党员嚟嘅咁样，咁跟住之后嗰人有偷渡潮，佢放佢手下偷渡咁样，咁啊判咗5年监。咁后来结果就坐10年，点解咧？就是、因为咧佢有狱卒咧对佢好差，佢忍咗4年11个月，终于去到临放监，因为忍唔住就打咗个狱卒， 跟住就加咗5年监。 系，所以基于个基因嘅遗传， 都记似啲荷里活嗰啲西片嘅桥段嘅喎，真系。 诶，系噶，系噶，咁、那个场景嘅肉酸啲啦，咁样。咪讲开场景咧，我嚟到数码台咧，我都相当之怀念啊。即系可以咁讲， 怀念咩？ 唔系因为你森哥你入嚟，你冇留意咩？外边嗰道门咧，你有两道门嘅，你先入咗一道门， 个大空窗 入咗嚟，跟住外边嗰道门闩咗，入边嗰道门先可以开到 嘅。似你喺里边嘅情况， 我直头系荔枝个拘留所个 system 嚟嘅。跟住临头先头唔开咪咧，我话想去洗手间吓，跟住咧，然之后啊， 好复杂 噶，哇，去过咗7道门啊， 要人带你去添啊， 要人带我去，同我喺同我喺仓一样，有惩教处职员带住。 所以你唔好最后嗰个分钟去又会赖添啊，话俾你。 系啊。所以入到嚟咗真係忽然间怀念起上嚟。 所以大班係有啲情意结嘅。我唔係好明点解咁设计嘅。我都諗唔通真係。 即係要问下佢。 佢係咪参观过啲监狱呢其实。 佢太平绅士嚟佢又去巡监。 所以呢佢从嗰个监狱嘅角度去设计呢个数码台嘅其实。 喂同埋森哥你有冇去过洗手间 因为佢嚟到。 你有冇见到嗰度写住门常关都几幽默嗰度。 唔系门常开 系嘛？系啊，都几反讽啊！ 喂，你点解喺里边？ 里边就当然 香港啲狱政点啊？你考察完之后有咩结论咧？ 唔系，囚犯嗰个工资薪酬都应该调整一下咯。Okay, 我 觉得佢哋冇最低工资噶。 我佢梗系冇啦。我早3个礼拜先得102蚊出翻嚟。 O K， 唔该你买烟。 咁入边系咯，我想问啦，睇你嘅财经小说咧，入去就可以炒高啲烟嘅。 入面都炒得好高㗎入面都炒得好高㗎因为譬如烟口紧缺啦即係如果你係。 嗰、那个係货币嚟㗎嘛入面嘅。 如果你係定罪嘅囚犯你只能够用你每个月嘅人工即係你工作嘅人工跟住去到月尾去买烟囉。咁所以我个 situation 系都几幽默㗎就係我坐判监3个礼拜我有粮嘅。但我放监之前佢未出粮喎。咁我买唔到喎。 你明唔明啊过咗7日呢你可以去呢个劳资审裁处嗰度告佢。係啊。 呢个咪说明咗呢我哋嘅系惩教处系好僵化啦。 嗯。 咁你如果明知有啲人呢係有唔一定係坐足4个礼拜嘅。 嗯。 咁点解係4个礼拜之后先出月尾先出粮嘅。 应该逐日出啦嘛。 係囉。 係啊我都会同佢 争。又或者我话啲美国啊个个礼拜出粮㗎嘛。 咁你打唔打算搵拎支横额去荔枝角有汗出冇粮出咁样。 抗议 咪睇下用咩渠道啦，应该都用啲法律嘅渠道嘅。 Okay, 真系劳资审查处。 系咪首先，喂，首先第一个法律渠道要做嘅，即系我入去嗰阵咧做得太慢啦、我入去即系因为我决定得好迟，五月六七号之前后左右我先决定，咁啊五月七号就放弃保释，咁跟住就入咗去啦咁样。咁、但系之前我都有考虑过问题，但系结果就冇做。咁迟啲其实因为我同阿长毛嘅situation一样，咁我谂迟啲长毛都会入去，我都会同长毛商量下就系、 点咧？ 咪真系要司法复核通贵呢一件事先啦。 O K， 点解唔照 X 光嘅？我真系完全明白。 你系咪觉得呢个就系剥夺人嘅尊严嘅一个卑鄙嘅手法嚟嘅啫？ 唔系，即系当然佢有安全嘅考虑啦，但系喺技术上系应该可以安全，即系或者系比较比较有尊严一啲嚟去。 咁啱咧，就有一轮我就即系接触嗰啲传教处嗰啲人，问过佢哋呢个问题，咁佢就话：你估我好想咩？ 佢都唔想， 我都觉得冇尊严、啊。 咪就系你又辛苦，我又 好厌恶啊！你 除非你享受喺上边帮我睇佢表情 啦。呢个第一。第二咧，佢话咧，好似咩纽西兰有类似 X 光嘅设备嘅，佢哋做咗出嚟咧，就发觉人哋个挂一漏万啊，即系藏咗嘢喺度，唔知啊。佢话挂一漏好多啊，唔止漏万啊，即系话嗰个机器咧嘅可靠程度唔高，就令到个肉症咧。就好难处理个秩序嘅问题， 咪好老老实实， 即系手嘅触觉比较全面啲， 冇错， 好老实咁讲，好老老实实啦。即系我亲身接触过呢个咁样嘅通柜嘅过程，我又唔觉得佢做得好仔细咯， 都好求其嘅啫。佢好厌恶啊，大佬。 系咯，即系咁样，即系呢个技术处理嘅问题， 技术嚟啫， 纯粹技术处理问题。我即系要同阿毛研究下先得。 咁你每日有几多时间可以出去运动下咧？ 咪因为我本身就单独囚禁嘅，咁变咗每日我系得。一个钟头可以离开我嗰个单独囚禁室，咁就有一个钟头嘅时间喺外边，我哋叫散步啦，系可以放风啦。咁就佢有个都系专门放单独囚禁嘅囚犯嘅，佢有几个笼咁样嘅，有几个铁笼咁样嘅，咁就你就喺个笼入边 行嘅啫，行圈嘅啫， 我哋跑都得。 咁但系咪露天噶？ 露天嘅， 即系有阳光，成日都 有阳光噶，有阳光噶， 呢个最重要， 好重要。 你有冇睇阿陈翔嗰个？ 系啊系，我有。 我有本书就唔俾阳光你要你监孤独同埋冇人同你倾偈个， 唔系佢有一段时间攞阳光嘅折磨。 原来冇阳光系一个好大嘅惩罚嚟嘅，对一个人， 喺 个生理上面一个惩罚嚟嘅，因 为 你唔知道日头同夜晚嘅分别。 唔系，其实除此之外咧，本身限制你嘅视野就已经系好大嘅惩罚嚟嘅，即系。 视野点嘅意思？ 即系望唔 睇唔到嘢，定系唔准你带书，唔准你睇电，冇电视睇噶啦，系嘛？有冇收机听噶？ 唔系有电视睇嘅，有电视睇嘅。咁 有冇数码收机听噶？ 数码就咁。 唔系呢个又要叫大班搞搞啦，因为而家入边买到嘅都唔系数码收机。嗱，其实咁样嘅，即系如果你唔系你并非单独囚禁咧，其实喺所谓下边嘅叫做我哋叫大棚啦，咁样喺大棚嘅地方，其实喺自由活动嘅时间系有电视嘅。 系 咁，但系单独囚禁就冇电视嘅。咁但系我有啲时间都会落咗去。譬如我有一日因为有阿玉敏嚟探我咁样，咁跟住我就喺下边等紧安排。系啊，咁样，咁我又都约咗步行咗几分钟啦，喺嗰、那个 休息室， 嗰唔系休息室，即系嗰个系即系平时你 等候室， 唔系啊，外边啊，直头 外边， 我未入去等候室，外边喺球场啊，同埋嗰个open area 嗰度，咁我行咗一阵，咁我见到个电视，我几个礼即系有两个几礼拜冇睇电视，咁我即刻走埋去睇咯，咁啊跟住谂住喂几分钟都好啊，睇下咁样啊。点知系亚视嚟嘅咁样， 你会更加渴望系有个手机咧？ 咁当然咧， 哇！呢个真系，哇！呢个真系，呢个真系，真系简直系好梦幻啊！手机呢啲嘢唔能够奢，已经去唔到嗰个地步。我即系，譬如我每日只不过期待下就 系， 即系最简单嚟讲啊，因为我哋 share 啲报纸噶嘛，我哋即系所有单独囚禁嘅犯 share 啲报纸，咁有时轮到人 要俾钱订噶系嘛？ 唔系公家嘅， 公家嘅， 咁跟住有时前两个仓咁睇完，咁样跟住食完个橙包咗，咁你冇咗页噶啦嘛？喂，我有时最大嘅希冀就系期望，哇！如果今日有明报睇就好啦，咁样即系轮咗几个礼拜都唔会轮到一份你想睇嘅报纸噶嘛？即系去到呢个地步已经好大希冀嚟噶。 我有兴趣知道你喺里边，你知你好多专栏噶啦， 系 要交稿啊， 我写定啦 ，OK， 写定啫，写定晒啦已经。 写定咗个三个礼拜， 因为你唔会喺里边打在喺里边写。 唔会都交出嚟都好麻烦， 因为有困难， 有困难 喺边咧？ 困难就系因为佢有个关于安全嘅条款，就系、是、你就算系书信咁样，佢都要审查咯。 佢写字有乜嘢？有咩构成咩危险？ 譬如咧，就描述呢个监狱里边吓、啊、拘留所里边嗰啲通道系点啊？呢狱卒嘅呢个守卫嘅情况啊？你劫狱点算啊？ 系啦。你写个你写个地图咁样点样出去？其实大嘅荔枝角拘留所你冇 出咗嚟，或者啲惯犯、惯匪，或者惯去即系经常出去嗰啲，都知道啦，系嘛？ 你知呢、這个呢、這个哥哥咧写小说噶嘛，好犀利噶嘛，佢影佢升啊，大佬。 我知我睇咗佢两本拍 埋电影咁样啊，可以。 唔系啊，你知呢啲系官僚嘅啫，佢出咗去你讲翻出嚟，讲翻佢都冇你负啦。你喺入边嘅时候，大佬佢要孭镬噶嘛，所以我其实 好严嘅， 我都写咗万几字嘅嘢，咁唔系我三个礼拜做咩？我写万几字， 系咯系咯， 咁嗰万几字。都用咗差唔多成个礼拜嘅时间、嗯，又去同佢保安职员又去倾啊。喂，呢度点解你要咁写啊？嗰度点解你要咁写啊？你点解会谂到呢一样嘢嘅咧？即系譬如我写咗一啲就系话， 你写里边嘅情况。 我其实有部分系写咁，因为我的环境喺隔篱。 你应该写外太空咪冇嘢咯。 我心哥，我想同你讲，就算你写外太空，佢都会问你呢件呢样嘢，其实你系咪影射紧监仓嘅入边某啲嘢？ 你去过咩？我话你 跟住 过咩？ 唔系，跟住我咪话咯，跟住我咪同佢讲，喂，其实唔关你事喎。系咯，系咪先？即系当然佢都系做嘢，咁但系后屘都审批到嘅程度就系话，哇，真系审批得好严谨。你每一句每一句字暴风捉影，你都问我系咪同你嘅保安有关？跟住我话，不如你判断啦，系咯，你判断真系唔得嘅。你不如扣起佢，我出去司法复核你算啦，好唔好啊？咁样咁结果就好啦，好啦，审批审批啦。 咁但系你揸唔揸车，黄达？ 我唔揸车。 你唔揸车嗱，因为如果你揸车，如果有发生过交通意外，想你有个比较一下，你去报案室嘅时候，你会发觉咧，嗰个系同你落口供嘅警务人员嗰个中文嘅水准，同埋惩教处入边嗰啲审稿啲人个中文水准系点样？不过如果你 警察嗰啲中文水准咧，小弟就试过啦， 唔系好有经验。警察我都试过，俾人拉过又录过口供嘅成啊嘛，咁不过我觉得呢啲个别水平唔评论啦，又唔可以一竹竿打船人嘅，我觉得系啦。 里边嗰啲 OK 噶， 冇啦，冇 啊 ，OK， 冇评论。 好啦，我想知道审完最后个结果系点啦？ 审完都攞翻出嚟，都攞翻出嚟。 即系你，即系意思话唔俾你喺里边。坐緊嘅时候喺出面登咁解啫。 唔係都可以得，唔係佢其实如果审完，如果佢觉得对保安係有问题，佢唔会俾你带走。 哦。 係啦，佢唔会俾你带走。 带走都唔带走。 我结果最后就係、是、都係能够带走。其实你写唔佢你写佢唔会理你嘅。但你话要 hand out 呢佢就一定要 check,、哦、又或者你要寄出去呢 要攞筆啊攞纸要都要向佢提出㗎係咪 咪筆同埋纸其实係如果你有人工你就可以买啦。如果唔係嘅话探访嘅时候其实可以家人去入俾你。佢可以入咩俾你有个 list 嘅，咁就系好有好多限制，佢即系有个表，你可以入呢样入嗰样咁样咯，系啊， 好啦，三个礼拜唔够啊，唔够三个礼拜啦吓，咁啊， 谈论二十 日，即系你有咩感想咧？坐完之后， 喂，感想当然好大啦，即系当然即系好努力嗰啲阿妈女人，梗系好珍惜自由啦，嗰啲咁样，但系你都即系思考咗好多。即系尤其是，譬如本身我哋都系参与社会运动、 嗯、 我哋尤其是即系啱啱而家又就系六四啦咁样。咁、你更加思考一样嘢就系、是，即系譬如喺入边睇到报道见到啊陈光诚去咗美国啦咁样，又或者睇到翻一啲譬如我都几深刻，我之前都同程翔做嗰个访问咁样，都去讲过佢嗰个 一千日嘅经历， 嗰个经历啦，囚禁嘅经历啦，即系你会觉得其实自由呢一样嘢，其实我哋太过习惯， 即系失去先知道个可贵吓。 尤其是唔单止系呢一样嘢，而系我哋香港人太过习惯，就系觉得嗰样嘢系喂努力就系有噶啦， 冇缝啊， 摆到就有噶啦，空气同阳光同水咁样。但系其实系好多人付出咗好多代价先有，即系嗰样嘢其实系去捍卫自由或者争取自由，其实系我哋除咗我哋成日走出嚟讲话，喂嗰、那个系天。即系生 天赋人权， 天赋人权嚟、嗯、但系喂，天赋人权系一个概念嚟啫嘛，你都要大大声话俾人听，系天赋人权，我哋一定要攞翻翻嚟。咁、而尤其是咧，香港人咧，香港个社会环境咧，其实我哋嗰个自由其实系假假地噶嘛。由港英年代到回归都系咁样噶、港英年代其实边有自由啫？如果净系睇法制嚟到讲啊，即系我哋成日讲话，我哋香港嘅核心价值，即系。嗰陣特首選舉成日都講㗎啦，香港核心價值、言論自由、創作自由咩自由？你睇翻個法規，其實不知幾多惡法去限制呢啲嘢。其實港英留低嗰個法，你根本嚴到無倫、只不過港英嗰個自述就話佢克制佢嘅權力，然之後你 令到大家香港人惯咗、我觉得我有咯，做咩仲要争取啫、 嗯？ 一回归之后，你一有啲踩界嘢，佢一释放翻嗰啲恶法条例出嚟、即系等于又讲翻六四，等于呢个咁嘅娱乐场所牌照啫嘛，即系上次嗰个民主女神像契咯，不嬲都有嗰条例，你估唔到佢会用啫嘛？其实去到嗰个 moment， 我先发现冇噶，其实。 咁所以我先至话咧，所谓咩叫香港之子啊，咩黄仁龙，咩施生啲故事咧、就真系佢系令我好失望嘅，就系、是、最后守关嘅系佢啊嘛，永远嗰个执法机构都系话好，我哋咧就吓睇过晒啦，然后我哋交俾呢个律政司啊，然后就去确定要唔要检控，点、样检控啊嘛， 系啊，咁佢哋 咁即系如果佢把关唔好嘅时候咧，就弊家伙啦。 我相信佢都受好大压力嘅、不过又即系花边一则啊，即系。呢、這个迟啲你可以问下长毛 啊， 即系传说就系话点解我哋呢单嘢会咁，即系我哋讲紧九月一号科学馆提报机制呢单嘢，点解会咁快审咁快？我哋系朝头早即刻被捕，晏昼两点就提堂，跟住就即刻要审咁样。点解个程序要咁赶急？要同埋即系好似 你啦， 好似系嚟要钉死你咁样咧、传说传闻啦，呢个传闻正宫咧就阿毛。长毛有一日见到黄仁龙，跟住咧嗰阵咪好多批评啊，抨击又抨击佢哋，我哋又暴力又成嗰啲，跟住阿长毛就告我笨咁样，咁跟住真系告我哋， 咁、样 系 咁啫， 就 系咁儿戏嘅。O K， 唔系我头先想讲嗰样嘢就系话，其实即系关于自由嗰样嘢，系、我哋太过习惯嗰样嘢，同埋系尤其是放诸于，尤其是嚟紧六四。放诸于成个中华民族、成个中国大陆去睇、我哋其实作为香港人，虽然嗰个系半开放，甚你换个角度讲半极权啦、假自由，但系你起码你出到声嘅时候，你去出声、去发声，嗰、那个唔系净系行使你权利咁简单、你其实作为香港人，你有责任出声、全部环地区，即系唔计台湾之后，系得你香港人可以讲六四，你唔讲。你其实你要为大陆嘅人去讲。 而家好多内地嘅自由行嘅朋友嚟到香港都有参加游行，嗰啲就话：，诶。好难得就系可以咧，真系为六四或者其他唔公平啲，真系喺街头用行动去表示佢嘅立场。 我想回应一下黄杨达咧呢个说法咧，即系有啲人觉得自由咧，好似奉子有噶，擘大眼就阳光空气有噶啦。 仲有啲人话，不如你去代我争取得啦。 吓、我讲个故事啊，嗱，大家去台湾啦，台湾而家就即系政党轮替啦，系嘛，咁啊好自由度好大啦，咁，但系佢冇自由嘅日子咧。其实数翻上前边咧，唔系好远嘅啫， 系啊， 系唔够三十年嘅， 系。 咁啊，当年系咩情况嘅咧？咁我记得民进党选举嘅时候咧，佢有一个电影讲，有一个选举广告噶，其中一个好深刻噶，佢就话：喂，你而家听紧个 iPod 啊，即系以前冇 iPod 啦，即系话你即系咩，即系有 Walkman 啊，或者嗰啲带啊，里边啲歌啊，系要受审查噶，唔系所有歌系可以。听噶，唔系所有歌可以喺电台播，唔系所有歌可以喺电视播噶，系审查得好严厉噶。咁啊，呢个一个啦。另外就我听个故事咧，就系龙应台讲嘅，龙台而家做咗台湾嘅文化部长啊。 系真系吓，但系比起许先生， 咁佢话佢话佢读书， 黄小姐 读书嘅年代，读书嘅年代，有读高初中嘅时候，上一堂佢有一个老师，我唔记得咗佢系中文科老师定系数学科老师，突然间咧就听到出边有啲脚步声。有一班人操紧过嚟，佢好惊，冲出课室，然后走，咁班学生唔知咩事呆晒啦，咁嗰班人就追佢，咁个老师咧，然后走上天台，后来啲学生听到砰一声，喺天台跳咗落嚟，大自然咁摊喺操场嗰度，死咗，肝脑涂地咁死咗，咁啲学生就正好 shock 啦，即系目睹呢个情况，咁个老师发生乜嘢事咧咁？原来追佢班人咧，就系、是、警备总部嘅一啲人员， 系 吓佢咧捉佢嘅原因咧，就系佢参加咗一个读书会，读一啲左派嘅书籍， 系 所谓左派嘅书籍，例如鲁迅啦、啊， 系 例如咩《资本论》 咩《类王子》啊咁啊， 系咁上下咁样吓， 喂咁似阿杨凡啲电影嘅， 系读过呢啲书啫， 啊 已经被列咗入黑名单，然后嚟拉佢。佢知道拉佢咧，坐政治监咧，可能一坐就几十年。佢宁愿死都唔入去坐。 而且一个控诉添啦吓， 系个控 死的控诉， 唔系好远嘅事嚟嘅啫，系几十年前嘅事嚟嘅啫。 对我哋嚟讲，可能都唔远嘅。如果廿三条立法，咪就系会咁。 其实即系台湾嘅自由啊、民主啊，系要呢一班人，就系呢一班人牺牲咗自己，真系清清楚楚牺牲咗自己条命啊，换翻嚟。 吓佢讲呢个故事，我觉得系对我嚟讲系好深刻嘅，即系你唔好以为啲嘢奉旨就有嘅，原来真系要牺牲好大咧，然后先至可以攞到翻嚟，仲要一路守住。 我哋香港都算好幸福咧，我哋唔需要有人咁样去付出。我哋都相对嚟讲都有一个几好嘅吓自由嘅环境吓， 唔系两睇啦，两睇啦，你即系喺你过去嘅日子，其实你可以话仲坏咗，仲坏咗。即系譬如你冇察觉到，尤其是回归之前嗰十年，或者回归之前嗰段嘅港英嘅管治嘅日子，系。嗰个老老实实啦，英国佬走嘅时候，梗系留低苏州市俾你尽量开放啦，仲 有呢 个彭 定康玩嘢 啊，系啊，咁样 玩到尽。 喂，其实系真系仲惯咗，即系有啲嘢整真系惯咗。佢、我哋搞错咗，我哋搞错咗一个关于自由同埋公民权利嘅概念，真系。所谓自由同埋公民权利，唔系净系佢唔管我，而系就算佢中意管我嘅时候。喺一啲界线上面，佢系管我唔到， 系唔应该管 系啦。但系其实港英嗰种自由系，只不过系我可以管你，不过我唔管你。咁大家就混淆咗一样嘢，佢不嬲都冇管开我，咁即系冇嘢啦。咁样搞下搞下就搞下搞下就觉得嗰样嘢系唔需要。点解要讲到肥心哥嗰啲古仔咩？使乜去到咁样？譬如我哋而家出嚟上下街，冲击下推下，都话你好激进啊嗰啲咁样。又系讲翻台湾嘅例子、就系譬如嗰阵我被检控嘅时候，都有啲台湾朋友喺网上面大家交流嘅时候，我哋台湾朋友笑嘅，其实 系、我哋好轻可啫。 胡椒喷雾七个胡椒喷雾对于一个人咁样，我哋已经觉得 好。我哋三分后咧就再同阿黄健达倾过下。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天文台凌晨一度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持续接近两个钟，期间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沙田和西贡一度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新界的北部部分地区更加录得超过90毫米雨量，新界的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一度是生效，凌晨的雷雨集中在新界东，大埔的雨量超过90毫米，在暴雨期间，大埔日荣花园一幅高两米的护土墙塌下，有大约26名住户受到影响，需要疏散。天文台预料今日多云，有零散骤雨和几阵的狂风雷暴，展望未来几日仍然有骤雨。香港有份资助兴建的四川中学被清拆的事件，四川省政府承认拆卸学校是十分错误的做法。四川省绵阳民族中学使用不够两年就被清拆，新华社引述四川省政府承认在未有知会香港有关方面就清拆学校是十分错误，又表明省政府不同意拆卸的做法。四川省政府又说一直有坚持尊重捐助和援助者意愿，指任何有关的项目都必须尊重捐助者意见。四川省政府正是调查，指绵阳民族中学只是个别事件，又强调香港援助四川灾后重建项目总体的情况良好，省政府会进一步加强监管所有援助项目和资金。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之后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叙利亚政府以重型武器攻击霍姆斯省的胡拉镇，导致最少108人死亡，当中很多都是儿童。联合国安理会指责叙利亚部队炮轰和用坦克攻击胡拉镇的民居地区，又谴责近距离枪杀平民和有虐待的行为。在叙利亚执行观察任务的监察团团长穆德透过视像连线对安理会会议表示，曾经到现场视察，发现有炮轰和坦克攻击的痕迹。国际特使安南的发言人说，死者包括至少49名儿童、34名妇女，大约300人受伤。胡拉镇在上个星期五受到攻击，是和平计划生效后最严重的暴力冲突。希腊至少四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下个月17号的大选可能会再出现国会悬空的情况。大民调指两个支持救助贷款协议的主要政党今次可以合组联合政府，取得国会大多数的优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零散骤雨和几阵的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的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 展望未来几日仍然有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6度，相对湿度98%。咁过去一个钟头，京市柏录得嘅紫外线指数系0.5，强度属于低。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8:33啊！咁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望翻港岛区先，咪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咧，现时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怡东酒店，咁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方向啦吓。咁啊，两边车多，管道口大家都要间风格。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啊，好远嘅车龙啊，排返去个中山纪念公园㗎。另外西隧向中环方向，龙尾亦都热闹起来啦，呢分钟啊出口位亦都比较车多㗎。係啦，我哋直播室都热闹起来啦，除咗有我哋嘅主持森哥阿太后之外啦，哎呀仲有嘉宾主持皇上啊，哎呀冇错啦，皇上吉祥啊，係啦，皇上因为反替补论坛一案而入狱㗎，相信更加可以睇清楚我哋民主自由嗰条路啊，越嚟越收窄啦，真系希望佢为我哋多多争取啦，努力啊，支持你啊，九龙区方面啊，咁公主道过海现时系爱民村嘅，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排翻到骏发花园，咁至于启德隧道过海咧现时去到芜湖街，咁东隧过翻香港咧继续有车龙噶，枕住汇景花园。另外将军澳隧道出返观塘方向排返到电话机楼，新界区嘅私隧出九龙世界花园，而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龙去到石门回旋处的。另外大埔公路向大围车龙亦都枕住一个沙田马场，冇乜点变㗎。但每人我哋成日话呢要废物利用㗎，咁有冇啲作品呢可以融入我哋呢方面嘅生活入面呢？ 当然冇问题啦，通你可以呢由听日开始去到6月4号朝早11点去到夜晚8点呢，喺石硖尾八田街30号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L1的艺廊，看一个有300位初中生用一些废物戒啲创意，将他们升呢再升呢，变成一个个又光又亮的灯饰，屋企摆又得，公司又得，得咗。有兴趣的你呢还可以在6月1号去到4号到上完介绍之下参观。不过记得早点 book 定，最后揸紧车的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阵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捷已经加密咗班次，每10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喂，大厦管理处，地震？唔系啊，你隔篱屋啱啱买咗飞利浦低音炮5.1声道 3D 蓝光家庭剧院组合，佢嘅低音炮反射系统输出震撼人心嘅低音效果，2999蚊起就一套啦。而家买仲有粤剧名伶龙剑生同埋梅雪诗主演嘅《龙情诗意半世纪》精装版送添啊！快啲喺6月30号之前买翻到数俾妈咪同埋爹哋享受下啦。 DBC 短信。 睇电视要买电视机，听电台要买收音机，但系听 DBC 嘅数码广播就仲有好多方法噶，包括以互联网登入 dbc.hk， 用智能手机下载 apps， 透过 Now TV 嘅571台至577台，以及电信盈科 i2 家居智能电话都可以听到噶。当然最简单嘅方法就梗系买部数码收音机嚟收听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吴志森、林毓华，嘉宾黄杨达。 佢当年咧，其实对六四都抱住一个负面嘅态度咯，但系到今年，佢竟然唔将佢自己嘅真正意见讲翻出嚟，仲去摆一个姿态好似中立咁样，我哋觉得呢一样嘢唔能够唔正视咯。 中国其实不断咁发展紧，但我相信自由呢个步伐，我哋唔可以停落嚟咯，我哋要同我哋嘅经济同时间去进步。 哦，但有本书咧推荐你一定要睇，可能你未睇。就是有个是教授写的，就叫做是邓小平的年代。咁呢我就当然我睇书就好翘口，我就唔係由开始睇嘅。我一揭就揭六四嗰度嚟睇。 咁啊，发觉啊，外国学者咧对嗰个六四嗰个成件事件嘅过程都掌握得几好嘅，真系几清楚，真系。 嗯 嗯，可以 讲出咗咧，譬如系 可能比我哋香港后生仔好啲。 系吓吓。 咁啊，但系头先咧，我哋听到嗰啲声带咧，嗰两个都系比较后生嘅年轻人。我哋头先讲就话喺。起码喺电视画面嗰度睇咧，就即系好多嘅后生仔啦、后生女啦，都会参加呢个游行。琴日你喺游行队伍里边，黄达， 我系， 系咪你嘅观察都系咁啊？ 嗱，其实咧，譬如近年咧，不论系咪六四啦、社会运动啦，其实年轻参与者都系好多的， 好多 的。即系我唔系好中意用咩八九十后嗰啲 terms 啦，即系但系譬如你见到系中学生啊咁样，好年轻人都有。咁但系我哋成日都要即系唔好，虽然系值得开心。但是再放诸于成个社会睇，始终是少数。始终都仲是少数。需要去传扬俾佢哋去鼓动佢哋知道呢啲事嘅后生仔仲系好多。其实事实上因为同埋有时有一个错觉。有时有一个错觉就是咦近年好多年轻人出咗嚟社会运动行动。咁系因为我哋其实近呢一两年呢游行示威咧频密咗好多嘛，其实咧有少糖水滚糖， 冇错。 而其实反而我自己观察到，因为譬如我自己作为 即系你担心来来去都嗰堆人啫。 唔系我咁讲啦，我因为我自己做即系做写作咁样，有时出版社都会安排我喺学校讲托。咁通常咧安排我讲托。嗰啲學校去請你講拖就唔知你係社運人士嚟噶嘛？佢話你寫下小説，要你寫財經小説，你講財經啫。你一去到講到呢啲題目咧我想講，其實以我觀察到咧，九成都係都仲係冷漠，同埋唔係好知個實情。始終其實我哋影響到嘅，比起其他大眾傳媒影響到嘅，始終係佢哋影響力大啲啊嘛。 咁但係你都喺做網上台啊，咁你網上台都好擁等㗎嘛。 唉，比起 TVB 點我哋點計都係少數。 但係 TVB 嗰啲觀眾唔係你想去爭取嗰啲人嚟啫，係咪？ 唔係喎，唔係喎，嗱，我唔係咁樣啊，我冇話想爭取某一啲人，我哋梗係想爭取大部分人都喂。等于譬如我哋琴日527咁样，喂527当年100万大游行，係咪先？即係今日呢个境况，即係当然鼓舞啦，我哋琴日都係近年嚟讲都算係多人。咁但係比起当年即係当年大班都走出嚟啦，係咪先？即係咁系其实仲系有好多人需要我哋，尤其是近年六四成日都讲薪火相传嘅，其实嗰把火真係有排我哋传啦。 系。喂嗱就嚟緊呢星期一呢就烛光晚会啦。咁就有几样嘢呢我觉得好值得傾嘅。第一呢就一路传呢就话警方呢就将一啲社运人士或者社运团体呢就摆咗入嘅所谓嘅黑名单里面。咁好特别咁样呢就喺游行嘅时候呢或者集会嘅时候呢就招呼佢呀影佢呀了解佢嘅情况啦。咁好似当年殖民地时代呢有叫做压力团体嘅监察小组嘛吓嘛摆晒黑名单嗰度嘛。 叫做 Hong Kong Observer 嘛。 但可能嗰陣时未出世啊。 咩 即係我哋做新闻嘅时候开始就喂有单咁嘅嘢喎咁好轰动㗎咁。 实在上得街嘅人又唔真係唔怕佢影相㗎真係。 怕你咩嘢嗰时咪有影囉影到而 家。我嗰时喺街艺电视嗰个系倒闭嘅时候我都同埋几个啲同事一嚟得。我哋后嚟都被当年被检控都定咗罪啦。咁后嚟我就当年我就系同警察公安科啲人成日工作上有见面嘅。咁我仲笑笑口我喂几时印返一张纪念嘅图片 俾我。 送个 album 俾我。 咪但咁讲我哋唔驚嘅。其实好多市民都系唔愿意。 担心嘅。 担心嘅。 另一样嘢呢我哋关心嘅呢就即系不反对通知书即系六四嗰晚嘅集会嘅不反对通知书呢就发咗啦。但系有好多好似有啲条件喺里边嘅咁样，咁个情况系点咧？ 好，我哋请嚟支联会嘅主席李卓仁， 阿仁哥， 早晨 ，我哋直播咧仲有黄蓉达啊， 早晨， 有阿森哥，黄系， 喂，想问下你啦，首先系讲个不反对通知书先，究竟嗰啲条件系点啊？冚唔冚得落啊？其实， 嗱，而家咧就其实今年咧就我哋同警方咧就冇一个正式会议倾嘅， 哦，系咩？ 是啊，因為點解呢？我哋就講咗舊年咧，大家記得佢咧係離譜到喺集會之前咧，突然間將啲人引咗去個泳池位， 係咯，要你兜圈啊嘛嚇， 搞咗成九個字先入到去。咁我哋就話舊年佢咁嘅做法咧，我哋極度不滿咧，就去咗警察投訴科投訴啦。咁但係警察投訴科未有料到喎，咁變咗咧就。 未有料到呢，我哋就話喂，如果你去年那個帳都未算完， 嗯， 我哋今年呢就唔同你正式坐低傾啦。早知我哋， 即係你唔騷佢啫，唔係佢唔睬你係嘛 ?OK, 咁都好啲。 咁我哋開幾多咗個會，咁，嗯，變咗呢就佢哋呢就又透過睇到我哋嘅咗個會裏面啲內容呢，我哋今次呢就好強烈一樣嘢嘅，就覺得第一維園裏面嘅場呢個主場係支聯會， 嗯， 你唔好喺個場裏面咧係搞我哋，啊咁因為舊年佢哋喺場裏面咧就喺個通道位咧，尤其個所謂佢哋話緊急車輛通道咧，佢哋話啲警察守住曬，咁啊整到啊啲人咧就入嚟嘅時候咧就好論盡啦，因為你個通道位一唔俾一行咧，就根本就即係個管道咧就窄咗好多，好啦，咁我哋今年 我等喺中聯辦門口嗰個花槽都係㗎嚇，唉，離曬譜真係 嚇。係啊，你如果大家舊年有入去，你都知道嗰度一去到嗰度就好窄㗎啦，你變成你去草地咧就要即係好慢。咁，我哋今年同佢講咧，就話我哋嘅要求咧，緊急個通道位咧就一定要俾人去行。 嗯， 同埋即係我哋唔係話唔理你個緊急車輛。是，如果有緊急車輛嗰陣時咧，我哋一定叫啲人讓俾你。 係， 因為大家都知道，如果裏面有咩事咧，我哋都唔希望會阻延任何嘅即係救援啦。咁，所以我哋就話，即係其實如果你真係有事，咁咪即刻大家掃埋一邊，市民又好合作嘅，我好相信。咁，好啦，咁而家咧就佢最後個不反對通知書咧，就我哋都要研究個細節啦。佢個講法咧就話頭嗰半個鐘。即係集會開始後半個鐘咧，就俾你去行個緊急車輛通道， 嗯， 然後跟住咧就唔俾啦， 嗯， 哦， 咁然後咧就走嗰陣時咧又俾翻， 係， 咁我哋個問題就係， 咁即係玩嘢啦，係啊， 夠啦， 嗯嗯嗯， 咁因為你好多時我哋集會，大家知道而家一開始咗可能半個鐘仲係一路有人入嚟嘅， 當然咯， 咁所以我哋就話唔好理，早知你應該係點咧，就係，即係如果我哋有人入，你就俾佢行咯。如果冇人入嗰時，咁咪算咯。因為我哋最緊人入啫嘛。我唔係要人聚集喺嗰度啊嘛。我哋唔係要塞住嗰度啊嘛。咁而家就傾緊，即係佢嘅不反對通知書咧。我哋即係而家要研究嘅細節就喺一度啦。到底其實我哋覺得半個鐘頭咧，其實係唔夠嘅。 嗯， 咪呢個我覺得係值得研究一下，同埋就係、是因為其實咧喺之前咧已經試過有一次遊行係因為出咗呢個反對通知書，結果冇搞到， 係嘛？ 嗯， 嚇，對上即係做一個月左右嘅時間。 上次嗰個咧就係因為佢哋跟住要有時間去上訴啦，嚇，咁啊，所以就即係冇就收尾最後就民陣咧。就改咗個時間去遊行，咁啊照去咗中聯辦門口嗰度遊行啦。咁而家呢個不反對通知，我哋要研究嘅地方咧，就係、是、其實要到底嗰半個鐘頭夠唔夠？如果唔夠，警方有啲咩嘅睇法啦？即係話我哋為早知你俾我人行到我夠為止。 咪仁哥， 我哋行曬咪即係咪完咯，係嘛？ 咪仁哥，喂，即係我即係當然啦，你知道我比較激進少少啦。我嘅睇法就係、是、咧，首先第一樣嘢。六四烛光晚会，我又打死都唔信佢夠胆唔出不反对通知书。 出咗啦， 系 出咗啦。 你而家再去，但你嗰个唔合格嘅不反对通知书嘛，一定要回翻佢讨价还价，攞翻个最舒服、最认为系最搞得最安乐嘅。 佢成日都话合情合理噶嘛， 唔系同埋个重点系乜嘢咧？唔系净系话要搞得嗰件事顺畅，而系不要我哋游行集会要出不反对通知书，我哋讲几廿年啦，呢件事本身就唔合理啦。而且六四就系最大机会，你就试下唔出俾我哋睇，同埋唔出都系会嚟噶，都系会搞到噶。So what？ 嗯， 其实我哋都唔使理佢噶，老实讲。 系啊，唔系，但我意思借一个机会啊。 我都系咁去噶啦。 唔系啊，仁哥，我意思 呢个就系黄大讲嘅公民抗命啊。 唔系，我意思就系 同埋啊，黄大做一样嘢，其实集会理论上咧。就是唔應即係淨係知會警方嘅啫喎，係我冇話到，其實成個法例咧遊行你就要話即係攞個不反對通知書啦、理論上集會咧唔使攞不反對通知書喎。 唔係啊，我意思唔係 已經越咗權嘅咯喎。 唔係啊，我意思嗰個唔係淨係 你集會， 唔係淨係協調嘅問題啊，而係呢件事次次其實而家就係不斷就係無論係遊行集會就係警察留難我哋。 係 喂，借住六四咁大壇嘅，梗係我哋留難翻佢。 阿仁哥，我都想要眼叻啊！你支聯會，你真係要學下我先啦，真係。我哋當日咧，佳藝電視同事就專登。就是唔通知呢港英政府嘅警察部。 咁咪拉你。 我就係上街。 就拉你。 拉我呢咪告我囉。 冇所谓㗎。即係我觉得做得呢啲事呢就俾人告呢係罪名成立，我觉得无悔嘅。 嗯。 So what?咁问题 即系我觉得冇嘢噶，即系等于我哋嗰阵时即系支联会入咗去中联办抗议，咁我做得咁，你咪告我 系咯，咪告我啦，告我哋啦，系咪真系？你觉得违法，你咪告啦，系咪？吓， 所以其实我觉得，其实而家我谂我哋咧，都即系某个程度都可以唔使理警方吓，早知你话乜你嘅事，我哋就照行嘅啫。嗰个如果我哋到时个紧急车辆通道根本系。即係啲人未入曬嚟，我哋咪照行囉。根本我哋根本可以當佢冇到，同埋我哋覺得我嘅立場就係話根本個集會係我哋搞，唔係警方搞。係 啦， 咁如果有啲咩嘢，當然我哋亦都要負責啊。有啲咩嘢緊急通道塞咗，我哋都唔想，咁我哋自己會處理，唔需要你警方去理。咁就係我哋基本嘅立場囉。 喂，另一單我想同你傾呢， 最緊要你哋嘅場地唔好變咗好似香港大學咁啊。 唔會啊，放心啦，咁多人喺度夠膽咩？ 係啊，即係最緊要多人嚟。多人嚟咧，佢就乜都唔夠膽亂嚟噶啦。 今年實人多啦，今年尤其是係梁振英嗰個狀況，即係我覺得你要考慮下邀請佢嚟添。 唔係喎，咁我又邀請佢嚟喎， 唔係邀請佢嚟， 佢應該自己嚟啊！ 我哋人人平等， 使唔使邀請佢啊？係嘛？ 我哋所有人都邀請，全香港市民邀請你，梁振英你自己嚟唔嚟咧？ 唔係啊，即係我邀請佢嚟嘅意思，應該喺個台度有個特別環節去質詢佢啊嘛。 喂，我想問下你有關於嗰啲團體咧，就話。即是警方呢好特别招呼佢哋。有黑名单。又问下佢哋你今年点啊，参唔参加游行啊，有咩行动啊，咁喺个过程里面呢就影生晒啦，搵啲 cam 咁样。警方话呢啲系冤枉佢哋。 冤咩枉啊， 污蔑佢哋。 咁佢哋犯罪啊，食佢哋咪有个情报组㗎嘛。不停去搜集啲犯罪嘅情报㗎嘛。佢觉得非法集会都系犯法㗎。 我想问下你啊，你识得咁多啲社运团体啊、游行团体啊嗰啲，佢哋嘅情况系点样 呢？其实呢根本我今次呢我哋游行呢由警方问咗我哋一个好奇怪的问题嘅、就话有啲咩团体会嚟。咁就逐个数啊，人民力量嚟唔嚟啊，社民联嚟唔嚟啊，所以廿一嚟啊，就冇问到名，佢冇话阿皇上嚟唔嚟，咁佢又冇咁问我啊，咁但系个问题，其实我哋搞咗咁多年游行， 点知啫？ 从来都冇人问我哋话边个嚟噶嘛，同埋我哋有咩责任话俾你听边个嚟啊？ 系 人都嚟得噶嘛，又冇报名嘅，我哋话我哋都即系根本冇话团体报名，根本所有人都嚟得。咁其实咧嗰次问咧。就配合另一個報道嘅，就《蘋果日報》曾經報道過，就攞到一個名單，咁咧個名單咧佢就列曬啲名啊、啲團體啊咁樣，咁大家都記得有嗰個即係名單出咗嚟，咁兩樣嘢我夾埋咧就覺得啊，即係真係好奇怪喎、哦！你有個名單之後，你就問我去 check 有啲咩團體嚟咧，咁分明你係攞住個名單嚟問我啦。咁所以我覺得就係其實警方話冤枉佢呢，大家亦都睇返啲社運團體遊行嘅時候呢，大家記得每一次遊行啊，我哋出身去啊，都係有個電，即係有個錄影係影住我哋㗎啦， 兜口兜面咁影 啊，兜口兜面影住㗎啦，根本係監察住㗎啦，呢個就好明顯㗎，其實 梗有啲目標人物、目標團體㗎啦， 有㗎，所以其實警方話唔認呢，其實即係我覺得佢梗即係早知佢好興一樣嘢呢，我諗佢就话嗰啲 人 都 爆咗， 爆佢出去， 此地无银三百两啦。 我调翻转头，我调翻转头，佢唔系俾人督爆，因为其实我话学阿仁哥话斋，我哋游行不嬲都见到有人影噶啦。我觉得其实嗰个系调翻转头，调翻转头，因为其实正因为我哋头先讲，其实一般好多市民咧系真系怕俾人影嘅，好老实。尤其是大型嘅，即系譬如六四啊、七一嗰啲，就觉得系义务一定要出嚟。但系你兜兜面影住，你见到好多人都戴口罩， 即系吓你啦。 其实系吓鬼，我话俾你听。即係其實佢想，因為佢驚啊，因為梁振英驚啊，佢第一年上台，第一個七一，如果30萬人咁，佢點搞？佢都想兇下你哋啊嘛！ 我哋嗰啲預咗俾佢影啊，但其實佢咧就唔係真係攞嚟話，即係影我哋咁簡單，亦都係希望咧係嚇到其他市民嘅， 嚇其他人嚇。咁點咧？佢又否認，咁你又落佢唔婆嘅喎，係咪啊，仁哥？ 我哋唔使理佢㗎，咁佢否認咪否認咯。咁即係根本大家即係市民，即係心中有把尺。佢梗係知道我哋所講嘅係真定係佢所講嘅係假啦，係咪？咁所以呢樣嘢我諗呢個我哋又唔使理佢。我覺得即係其實警方根本 係好多時呢幾年呢大家睇到呢都係一路收窄緊我哋示威遊行空間。咁而家狼鷹配狼鷹配呢就可能仲大鑊啊，狼係嗰隻狼鷹係唔係梁振英個鷹喎。 鷹犬嘅鷹。 曾偉雄嗰隻鷹喎。梁鷹配呢就仲大鑊添。咁我諗即係其實而家一路又係即係六四希望多啲人嚟，七一多啲人嚟，即係話俾梁振英聽呢就唔好掂到我哋香港人本身。 最基本嘅嘢啦，冇錯嚇。喂，好多謝你啊，喂李卓仁。 好，唔該曬。 傾到呢度嚇，支聯會嘅主席李卓仁，我哋個電話18721111， 係啦，18721111，參加討論真係 啊。係啦嚇，咁可以都打電話上嚟啊，同黃達可以傾下偈啊，係嘛？即係喂，頭先一樣嘢我哋漏咗問你啊，黃達。 有咩？ 有少少奇怪嘅，你嗰個取態咧，入獄嘅取態。就第一，你就話我仲上诉紧嘅， 我讲翻坐监 罪 嘅， 我就唔认罪嘅。咁我哋要倾上嚟就话，喂，坐咗三个礼拜监，又唔认罪，又话上诉紧，一旦上诉成功，咁啊，特区政府赔咩俾你咧？咁样冇得赔噶，咁 唔系嗰啲唔重要啦。但系起码第一样嘢，始终就系洗脱罪名系重要啦，因为唔能够承认，一定要搞清楚呢个系一个政治检控。第二样嘢就系、是，即系我都再重申一次啦。譬如喺当日嗰个替补机制论坛上面，喂，我做过嘢真系纯粹系上台发言嘅啫、 嗯。 我上台发言都可以被检控扰乱公众秩序，同、埋尤其是即系又讲紧六四七一，哇，好多人噶嘛，系咪先？跟住你仲要拍，即系又要认低我哋嘅样啊， 要影住啊咁样。 喂，我哋嗰单案可以话系关于游行示威首次引用一个共同行事嘅概念 ，joint enterprise 嗰个概念去检控。哇！如果因为譬如佢而家检控我就 不嬲，佢哋告人都话与途人等一齐告噶嘛。嗰时候我哋佳艺电视嗰啲员工都咁被检控噶。我哋 唔系，但系我哋喺案情上面嚟讲啊，喺案情上面嚟讲，因为当日有一啲所谓嘅喺法庭认为系扰乱咗公众秩序，例如掟嘢啊、撞门啊呢啲，咁好明显喺 个别行为嚟嘅啫。 喺事实上，我哋判断嗰个个别行为。咁但系而事实上，我亦都同佢哋唔系同一齐嘅派系啊，或者 甚至唔认识佢添， 甚至乎唔认识啊。当其时，好啦，咁如果你净系用咗一个咁空泛嘅共同行事概念啊，哇，咁七一咪有500万人共同行事？ 其实系噶。 咁就好大件事咯， 大家都着住黑色 T 恤，然后就同一个目标进发， 咁就好大件事咯， 系同一个口号， 系啦，即系你可唔可以将呢个概念啊定义无限延伸啊？你无限延伸咁。老实出嚟游行，争取权益皆共同行事啦。但系如果喺中间有乱子出咗嚟嘅时候，喂，我哋而家就讲紧黑名单拍摄啫。喂，好老实讲啦，我哋出嚟游行示威咁耐，我哋知道啦。你有便衣警察渗透喺人群入边，我哋一早就知啦。 你搞嘢得噶嘛？ 如果你去推一推佢，系咪啊？你搞一搞事，你去袭警，然之后22万人共同行事，咁仲得了？ 系而家咧，嗰啲所谓不反对通知书咪咯，系要求嗰个系申请人或者通知佢哋又准备搞呢个件事 控制群众啊嘛， 系啦，同埋话你 要为咗所有嘢负责啊嘛，系啊， 咁佢点负责啫？系嘛？ 系啊，呢个其实好唔合理，所以我先同仁哥讲系要搞佢哋，要搞佢哋唔系协商嘅问题，系要质疑佢哋，引起个公众嘅关注同埋讨论。其实要调翻转头浏览翻警方点样，但我即系讲翻我哋嗰个案咧，就系话点解一定要放弃保释，但系点解一定要上诉咧？嗱、放弃保释就即系讲过好多次啦，因为积极考虑九月立法会参选， 技术问题啦。 咁而嗰个点解一定要上诉咧？就系、是、其实我上诉我都有为难嘅，大佬唔使钱啊， 有代价， 即系啊，个代价同即系睇下边样嘢衡量重。 喂，法律支持人平等，有钱的人平等啲咯。 有钱平等好多，平等好多，仲要尤其是去到高等法院嘅时候， 我都有 单 官司孭起身啊！出年二月再上庭， 你更加明白 就话我喺街头咧参加呢个非法嘅广播 啊， 未完嘅咩？ 未完噶，未完噶， 系啊，呢单嘢 我同阿梁国雄都有份噶，系啊， 呢个都系公民抗命。但我个 concept 唔系，即系或者我嗰个信念就系话，即系就算筹期都要搞嘅，就系因为你唔能够容许佢有一个咁样嘅 case 摆咗做例证喺度，佢而家系佢而家都系即系裁判院唔系一个案例，但系你都画立咗个好坏嘅榜样， 系 你会唔会等于会唔会令到其他示威者喂退却咧？会唔会令到其他冇咁热心嘅市民都话喂唔好搞啊？上次黄仁达讲句嘢都咁样俾人拉咗三个礼拜，唔好出嚟搞。喂，作为家长你会咁样同啲屋企人讲噶？又或者 你话系政治检控，其实佢就想达到呢个目的啫嘛。 系啊， 所谓寒蝉效应就系咁解啫嘛。 同我哋头先讲话拍人啊、黑名单监控就系想咁样，其实就系想玩呢一套嘢咁嘅游戏。 系 嗱呢个又系我又要扣佢帽子，就系你律政司司长，你就要守呢啲门口啊嘛。 佢同佢守咗啦，守咗啦， 唔应该告系咪？ 佢认为应该嘛？ 哦，咁样 守咗啦， 咁就唔要守门口啦。 喂，同埋我哋、啊、我哋而家唔知道 门上开啊？ 系你估 DBC 咁写住门上关咩？佢唔系啊，佢其实可能已经守咗都未定噶。喂，你再睇下新任嘅政务司。司长上嘅时候， 律政司司长， 律政司司长上嘅时候，我哋再睇下真正门上开唔帮你把关嗰阵，仲可怕， 系可能仲得人惊啊！ 所以如果系咁，更加要系大声咁讲俾大家知呢件事，我哋唔可以。 佢守咗噶啦，早排你咪计条数话，即系因为集会游行拉咗几百友噶嘛， 有几百友噶， 几百友啊嘛， 放晒啦，检控咗几廿个， 其他大部分放晒，从呢个角度系守咗噶啦。佢守咩咧？因为如果全部 公堂啊， 系啦， 守护咗公堂啊， 要钱啦。如果全部坐监，好似黄大咁样话，我坐入去坐三个礼拜， 系 会爆噶仓。 啊，唔系，同埋咧，我哋坐咧仲要麻烦啲添，麻烦啲添啊！嗰日 招呼你哋啊！ 嗰日咧，临送我出去嗰阵咧，惩教处职员都松一口气啦，咁样。 你系咪最后一个走啊？要 佢，我系最后一个走啊！佢哋松一口气，跟住你知唔知我临尾同佢哋讲咩？我话过多一两个礼拜，到阿毛入嚟啦，跟住佢头都痛埋唔好啦，话又搞我哋。 佢申请司法复核啊！佢申请司法复核， 佢想冇啦，我俾钱夹钱俾你哋上诉好过啦，唔好入嚟搞咗我哋啊，大哥， 即系佢好怕呢一类嘅， 佢哋梗系怕啦，佢哋都希望方便管理啊嘛。 系啊，因为都唔知点对付你。 我哋啲人大声喝你，我哋出翻嚟一啲。 我想问你，系点样嘅情况之下，你系单独被囚禁咧？系你要求啊，定系佢哋 协商嘅？协商嘅。咁因为我入去嗰日都有几广泛嘅报道，咁佢同我讲可唔可以单独囚禁？咁我都好啦，咁样。咁但系其实我后来系有啲后悔嘅。 系啦，你少咗个沟通嘅机会啦， 系 嘛，同啲在囚人士，其实 系 啊，除咗自己冇嘢讲之外，你知啦，你一日唔讲嘢，真系会死噶嘛。 我话冇神唔制， 唔系都未必到佢唔制嘅，系啊。 好啦，喂，我哋要听听新闻吓，转头翻嚟再倾。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 香港航空全商务客机每日直飞伦敦，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较早前被廉政公署拘捕的新鸿基地产联席主席郭炳联早上到廉署报到，有大批传媒在现场采访。同案被捕的另一名新地的联席主席郭炳刚和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今日亦都会到廉署报到。三人在今年三月底涉嫌触犯防止贿赂条例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名，被廉署拘捕。香港有份资助兴建的四川中学被清拆的事件，四川省政府承认拆卸学校是十分错误的做法。四川省绵阳民族中学使用不够两年就被清拆。新华社引述四川省政府承认在未有知会香港有关方面就清拆学校是十分错误，又表明省政府不同意拆卸的做法。四川省政府又说，任何有关的项目都必须尊重捐助者意见。四川省政府正是进行调查，指绵阳民族中学只是个别事件，强调香港援助四川灾后重建项目总体的情况良好，省政府会进一步加强监管所有援助项目和资金。日本传媒报道，已故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长子、全国政协常委胡德平取消原定今日展开的访日行程。胡德平此行其中一项的重要活动是拜会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宏。当年胡耀邦访问日本时候，同中曾根康宏结下深厚的友谊，开创中日两国最为友好和默契的时代。日本政府近期批准世界维吾尔大会在东京举行，东京都政府又积极推动救岛的计划，企图将钓鱼岛国有化，刺激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上个星期就取消了访日的行程。 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之后发表声明，咁强烈系谴责叙利亚政府以重型嘅武器攻击霍姆斯省嘅胡拉镇，导致最少108人死亡，当中好多都系儿童。联合国安理会指责叙利亚部队炮轰同埋用坦克攻击胡拉镇嘅民居地区，又谴责近距离枪杀平民同埋有虐待嘅行为。在叙利亚的执行观察任务的监察团团长穆德透过视像连线对安理会会议说，曾经到现场视察，发现有炮轰和坦克攻击的痕迹。国际特使安南的发言人说，死者包括至少49名的儿童、34名妇女，大约300人受伤。印度总理辛格抵达缅甸，展开为期三日的访问。辛格的专机星期日抵达缅甸首都内比都，成为印度近25年来首位到访缅甸的总理。他今日会和缅甸的总统吴登盛会晤，星期二会转到仰光和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姬会面。有报道就说，由于印度的能源需求量极大，所以对缅甸蕴含的石油和天然气甚感兴趣，同时希望借此行加强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机会，应对中国日益增大的战略影响力。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零散骤雨同几阵的狂风雷暴，最高的气温约28度，吹和缓的东风，稍后风势增强。展望未来几日仍然是有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6度，相对湿度 98%。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员。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的9:04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噶。先有一宗嘅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告士打道向翻湾仔方向近呢个波斯富街咧，今日有宗交通意外噶，车龙排翻去呢个和富中心嘅，熄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多一阵啊，唔该吓。好啦，顺势睇翻港岛区嘅翻工车龙先。咁啊，港岛告士打道过海加埋快车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现时系红十字会，另外东区走廊落翻洪水咧前。边呢节就系呢个伊丽莎白大厦噶吓，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仍然车多，管道口大家都要间风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睇睇啲车辆数目先吓，系啦数一数啊，见到啦，现时去到呢个中山纪念公园噶，哎呀，每逢有游行同埋集会，主办机构同埋警方嘅点数咧，都会有啲出入噶吓，系啦，政府实系话，哎冇咁多人，得咁少嘅啫，但系政府噶嘛，有什么改革啊？永远咨询啊，都话哇，赞成嘅市民啊好多啊。啊！呢啲咪选择性嘅人数啦，啊呢啲独有文化系香港政府特区自有噶，哎呀好得意噶吓！咁、另外西隧向翻中环咧出口位比较车多少少噶，另外九龙区方面啊，公主道过海现时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排翻到骏发花园，咁至于启德隧道过海现时芜湖街，另外东隧过翻香港咧。现时排翻到汇景花园噶，仲有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继续排翻喺电话机楼嘅新界区私隧出九龙世界花园，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去到石门回旋处，另外大埔公路向大围继续枕住喺沙田马场噶吓，啊蛋妹又见到你抬头嗰啲颜色笔啦，哇好靓噶啊，你都应该好中意画公仔噶系咪？ 梗系中意啦，我细细个已经拎住本漫画书跟住啲公仔画画噶啦，虽然咧最后做唔到画家，不过咧以下呢位画家就。凭住佢对漫画同埋画公仔嘅热情咧，成功展出佢嘅个人作品展啦！由而家去到6月1日，逢星期一至五咧，喺深水埗大埔道292号嘅高古轩，你会见到一个叫 Super Heroes 嘅展览。佢结合咗漫画、笔记本同埋涂鸦嘅元素咧，画出呢个作者心目中嘅超级英雄人物。其实佢咁叻啊，已经系我心目中嘅英雄啦！有兴趣嘅你记得支持下佢啦。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呢位先生，我哋 check 到你身上有电子仪器，但系我哋搜唔到。 梗系啦，我带住部 Blueling 啊嘛，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嘅数码手提收音机，你搜唔到唔出奇啊。 系咪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先？ 梗系得啦 ，Blueling DAB 378内置充电式锂电池，差足电可以听8个钟够晒环保，都只卖388蚊。想知详细资料，上去 btmhk.com.hk 睇下啦。全世界知道 iCable 有线宽频都买到噶啦。 半夜三更做咩便利店咁多人嘅？ 唔嘈住啦，呢球波入埋搞掂啊！ 用手机睇波咁好 咩啊？免费噶，你唔知咩 ？WiFi 两个月免费啊！ 用紧咩台都得啊？ 系啊 ，WiFi 上网睇波真系好顺噶，未试过咁快啊！ 哇，真系劲到冇朋友啊 ！PCCW Mobile 俾你真正免费试用 WiFi 两个月，全线专门店同客户中心仲有人教你点用，详情请致电2888-8789，优惠需。有关条款约束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阵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线已经加密咗班次，每十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2012-2013学年嘅学前教育学券计划开始接受申请啦。如果你的仔女在2009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上在2012-2013学年入读合资格参加学券计划的幼稚园就可以申请，已经拿了学券的小朋友就无需再申请，申请表格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邮政局、教育局或学生资助办事处索取，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或致电2891-0088。 老公，点解你识整温泉蛋俾我做早餐嘅？ 我用咗 TGC 煮食炉，佢有自动熄火时间制，煮咩都掂啦。TGC 时刻多点心思。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吴志森、林毓华，嘉宾黄杨达。 9:09，我哋嘅电话热线咧开放啊，1872111，有位听众叫陈先生，陈生你好， 早晨， 陈生， 你好， 系 早晨， 我哋直播室有黄杨达。 系，哦，你好，你好，你好，我系热血公民嘅手足，我啲兄弟嚟嘅，系， 你知呢啲暗号咧，突然间我要转诶， 梗 转几转先明 咧，你搞组织嘅暗语啊嘛，我咁早起身啊， 点啊点啊，陈生， 早晨，喂，系想讲关于六四嗰个问题嘅，其实我觉得根本其实年年都唔使佢出嗰个咩不反嘅通知书啦，直接去好过啦，我觉得， 咁系咯， 咪有个知会，有个知会， 不过咧，你知咧个场地咧属于政府嘅康文署管辖，系，如果你冇嗰种不反对通知，我唔知佢租唔租场俾佢咧，我唔知啊，真系， 同埋保险又话唔买，如果买唔到啊嘛，你知， 你知咧建制咧有好多嘢可以钳住你噶， 系，即系咁啊，其实我年年都走去，但系我觉得系近呢几年系特别。收窄咗，譬如佢特登阻挠你，好似上年咁样，特登要兜几个圈，咁变咗好唔方便。 咪但我话俾你听，呢、這个咧又系咧，呢、這个又系咧嗰个管治班子或者咧警察处理嘅时候咧、其实系笨嘅，佢哋成日都做呢啲笨嘢， 激起啲人啲民愤啊嘛。 你越流难咧，你越流难， 我越系入唔到咧，我就偏要入去。 冇错咯，冇错。 咪一停啊，同埋成日都做呢啲傻嘢嘅。你尤其是你尤其是六四烛光晚会，去就一定去噶啦，系咪先？你咁多人聚集喺度，你作为一个保安理由，又或者你管治安全嚟讲，你梗系想佢尽快散啦、你等佢人流入去慢啲，难搞啲，嗰个活动咪越嚟越长时间。 即系搞咗廿几年六四烛光晚会，有冇一次出过事啊？一次都冇嘛。 定系佢系曲线喺度帮手去，希望大家唔好忘记啲日子。 唔系，纯粹系蠢嘅，因为我同佢哋即系示威接触咗咁耐咧，即系咧，等于我次次示威都会出现嘅情况嘅，次次示威都会出现嘅情况。喺前面揸住个铁马，系咁叫啲人冷静啲啦，冷静啲，冷静。我每一次都同啲警察咁讲，阿 Sir， 你唔使叫啦， 你行开佢咪冷静咯。 见到你就吓， 你成日同佢讲 上线上升啦。 你如果由维园步行去中环咧，实际永远都系有个地方咧，有几个地方系一定会系有啲争议嘅。就每一次当佢截龙嘅时候咧，就系会有冲突嘅。 系咯， 系啊，系 专登噶。 所以森哥你头先话咁多年嚟未出过事，几时会出事咧？就系佢哋越嚟越蠢嘅时候就会出事嘅。 我谂 一定系警察搞出事嘅最后。 系咯，喂，多谢你，喂，吓， 好， 多谢你。咁我哋而家加拿大有个电话嚟啊，有个诶听众 Albert， 呢个 Albert 系边个嚟噶？吓？ 早晨 ，Albert， 我叫 Albert。 Hello， 佢唔系姓郑， 我以为姓郑嗰个添。 系，请讲 Albert。 Hello， 系 呢个 Albert 系Calgary 打嚟嘅。 系你好，你好， 你好啊。 阿黄杨达先啦。 哦，多谢，多谢。 系啦，咁好多香港人其实我反而即系我觉得即系有啲惭愧，就系话你即系反而海外嘅好多我哋有多人都知道翻香港发生咩事，反而香港自己唔知道自己发生咩事咯。尤其是系香港即係所謂中產嗰班啦，即係譬如話 即係佢哋其實講真係有責任去，即係要唔係淨係即刻賺錢咯，係應該要即係呢個社會係有責任咯。你做即係稱為中產就 bourgeois， 你哋係。即系有咁嘅，你哋有咁嘅。 Albert， 你有冇同香港啲朋友系或者当时嘅书友啊、旧同事联系？ 我 香港搵食艰难啊，佢唔系好似你嗰边咁他条啊，真系吓。 唔系啊，同埋咧，同埋 唔系都有做嘅。 买系啦，人哋都要搵食噶嘛。但系 Albert， 我完全明白嘅，就系咧，因为咧，你离开咗香港咧，你一定系关心香港多咗。你一定会更加留意多咗。反而你自己香港咧，你觉得见嚟见日日见到嗰啲啊，惯咗。 系啊。是咁㗎啦，冇辦法啦，阿爺話事啦，即係咁樣。 係 呀，香港。 喂，首先有樣嘢，喂，你喺加拿大，你會搵新聞嚟，你搵新聞嚟睇。香港人就反而六點半新聞無線嗰個睇咗，你大概知咩事咪算囉。 算數㗎啦。 就係咁㗎。 但 係 唔夠㗎，大家知淨係睇字彈彈個台係咪？有咪咁啊，仲有啲咩睇法添啊，喺嗰邊。 仲有其實即係好多睇返起啦，咁呢邊其實唔好話香港其實我哋呢度都即係喺加拿大都有啲，其實講真有啲即係中共都有啲統戰嘢做緊嘅。 一定有啦， 係呀，即係全世界嘅呢件事，咁我哋都感覺到，即係譬如話即係雖然呢段近來嘅中國移民多咗啦，咁其實有樣嘢其實好怪，即係同即係就算香港移民都好怪啦，就係話即係我哋離開咗，即係我哋喺度享受緊，喺呢邊享受緊呢個自由嘅空氣啦，可以話。咁問題跟住有啲人竟然可以講翻，即係都會話覺得香港啊，國內嘅維權啊，咁喺度講緊啲話佢哋搞事啦，即係咁樣嘅 opinion 啦。咁其實呢樣嘢真係好，即係講真真係好風涼説話嚟嘅，你明唔明？ 喂 ，Calgary 會唔會六四都有集會啊？ 有噶，但系即系小猫三四只啦，始终都 唔系。但系我觉得人数多少系另外一回事，一定要唔好忘记 断啊， 真系 唔好断。 但系我哋有呢度有华侨有少少感叹，就系话你我唔知好定唔好啦。咁通常就系会啲有部分华侨系惊黐咗白灵公即系嘅团体一齐，你明唔明啊？即系我哋又唔想某程度上又唔想定性为我哋都系白灵公啊嘛，你明唔明？ 系 Albert 嗱，嗰个系 Calgary 有一年咧，我都去过，同佢哋嗰啲有啲地方嘅电台啲人系倾下偈咁嘅。咁而家佢哋嗰边嘅节目嘅取态点啊？仲系咪都系咁热烈或者咁关心？ 好多极端，不过其实就系话评论嘅水准，即系讲真偏低咯。咁我哋即系如果关心香港时事嘅，都会听香港嘅電台或者香港網台咯，係 咪啊？咁上次阿劉慧卿俾人訪問話同我哋唔係同路人嗰次，好似都係加拿大噶嘛？ 係啊，嗰個係多人多咯。咁聽呢度本地電台，因為講真就和諧咗好耐。咁 話我哋暴力嘅又成嗰啲啊嘛，又話拉布又唔同我哋同路啊嘛，即係公開講呢個真係八婆嚟嘅真 係。冇計噶啦，咁呢啲就 啲八婆真係咁樣即係將啲咁垃圾嘅嘢，仲要傳揚到去加拿大，你喺香港講就算啦，你唔丟架咁樣，家丑你冇外牆咁大哥。 好認同你㗎，咁樣講咯。不過你即係支持你啦，講真就係咯。咁仲有第一樣嘢就係話你哋今日評論緊呢個六四呢件事。讲真，呢啲系好小儿科嘅嘢，根本讲真，示威系佢警方系应该配合咯，而唔系要问准佢哋咯。 世界都系配合噶，西方国家 系啊，香港系一个即系国际城市嚟噶嘛，但系呢啲标准真系从即系。好過北韓啲咯，只可以咁講。 不過而家美國都弊嘅，一樣有啲叫示威區，一樣係挖開佢啊，真係去好遠地方啲好弊嘅。 佢始終傳媒有監管，有監察，即係有即係始終係一個民選國家，佢唔可以做得太過分。 係呢個重點，呢個重點。 多謝你先啊， 好啦， 多謝阿伯， 多謝打嚟啊嚇，劉生， 早晨，劉生， 早晨啊，生哥， 你好， 係， 仲有 啊，阿黃先生， 喂，你好，早晨， 義公民， 喂，早晨，係又講暗號，係。 又是他 fans 嚟嘅，又是真的。 点啊，刘生？ 啊，黄生啊， 系。 嗱，我喺度讲啊，你做嘅嘢咧，全世界睇到噶。 系多谢。 呢啲系一个正义行为咧，全世界睇到咧，应该有个感召嘅能力喺度噶啦。 系多谢。 呢个卑污手段嘅政府系嘛？用咁卑污嘅手段咧，政治打压嘅我哋政治人士咧。我哋希望全世界嘅华人睇到我哋争取民主个手段。我哋最和平嘅真系。 系啊， 你睇以前孙中山系咪啊？杀头啊都去争取民主啦。 孙中山卖枪噶嘛？ 民主啊系我哋100年咧争取咗。 系，冇 错。孙中山嘅我哋嘅精神喺度，仲喺度噶。孙中山呢个精神系好伟大噶，系咪冇错系嘛？ 唔系，但系有一个概念，我成日都讲嘅，即系 我 系你讲。 我希望即系阿达哥，即系孙中山呢个精神，应该感召翻所有华侨先最紧要。 系，我明白，我明白。系，但我要澄清，我要喺呢度同我太太澄清，我系比孙中山专一好多嘅，系咁样。唔系，但系嗰件事，嗰件事亦都唔系净系关于个人，即系唔好成日觉得就系话点样哇咁样劲啊伟大嗰啲咁样。即系我哋最紧要一样嘢就系其实。未知道嗰个信息，未知道成个抗争或者系民主运动个意义嘅人，仲系有好多，传扬系我哋嘅责任咯。 嗯，阿达，你讲起你太太咧，咁网上都有阿 Jack 咧就话咧，皇上你个老婆好好笑，真系好能干，佢先系你个老板，佢咁讲。 O K， 呢个。真嘅，大家结咗婚嘅人就明噶啦，边个系老板？ 即系咁咯，即系大事就系你决定，小事佢决定啊嘛。但系咩系大事，咩小事系佢决定 啊？ 系 啦， 呢个大家知，结咗婚 边个系老板，大家都明啦。唔需要长谈。 赵太，赵太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系啊，两位主持早晨， 早晨。 赵太都 OK 嘅老板系嘛？ 唔系唔系啊，小人物煮饭啦，扫地嗰啲嚟嘅啫。啊，咁我哋退休噶啦，年纪大噶啦。咁啊，政治一向咧，我都唔系几理嘅，都系八卦睇娱乐新闻多嗰啲人嚟嘅。咁就，但系咧，今次梁振英上台咧，我觉得咧，好多佢要有啲政党喺背后咧，好似垂帘听政咁啊。 系咪啊？ 好似民建联啊，同埋呢个工联会啊，嗰啲指手画脚。咁如果我哋香港咧，如果你哋呢几个政党仲唔团结咧？咁我哋香港呢就好惨㗎，下一代惨，我哋退咗休啦，冇咩点惨 㗎。 咁呢个梁振英根本係唔可以信一个人嚟㗎，佢一个左摇右摆自己为利益㗎咋嘛。你喺有眼睇嘅人都懂得睇佢係一个点嘅人啦。嗱，初初为咗迎合香港嘅就谴责六四屠城。跟住而家为咗讨好中共嘅呢就话叫邓小平攞诺贝尔和平奖，咁呢咁嘅人你点可以令到我哋香港啊？ 可以去到咁极端嘅， 我哋就已经攞住绑住红头巾同佢对抗噶啦。咁我初初咧都好憎你哋你哋个党嘅，因为点解咧成日要掟嘢啊掟招啊？ 你讲紧我啊嘛， 即系郁敏个党， 郁敏个党， 梗系讲你啦。我哋两个边有党啫？真系， 我都 喺立法会人哋睇到啊嘛。咁你真系教坏细路。但系今次我要同阿黄宗敏讲句 sorry 喎，佢今次拉布咧，佢教识好多人嘅智慧。 系。 系啊，佢应该用呢个方法去抗争，啲父母咪唔会反对啲细路仔咯。而家我都同我个仔讲，你好同你啲同学仔讲，同我大仔，你一定要出去做选民啊！ 嗱，我就 但系你个仔有冇同你拉布咧？ 冇，我哋好 有你叫做功课 就 咪拉布咯。 啊，好沟通，我话你一定要鼓励佢出去做选民啊！我话 同埋学阿郁敏咧读多啲古书啊，真系啊！ 系啊，我真系好佩服佢，你三个走去对抗三十几个，好怯噶嘛？你真系会，你几叻都会有啲怯噶嘛？啊，佢哋真系好叻咯！今次真系学到好好有智慧咯！今次我真系 say sorry， 我有一次喺边度见到佢咧，喺美丽华，郭锦宪见到佢，我憎到佢死，食晚饭。 郁敏系个好可爱嘅人嚟嘅， 咁我帮你转达翻俾佢听啦。 但系我闹我同我仔，我连我朋友选佢，佢见我一次，我见佢一次又闹一次，见佢一次。但系今次我又同佢饮茶，我都要同佢 say sorry。 唔系咁，你同你朋友道歉就唔好同郁敏道歉，郁敏唔介意，最终人哋闹佢。 但系我希望佢唔好用以前嘅手段，真系要教好呢班香港人。 我唔可以代郁敏发言啦。但系咧，对于成个而家香港好多人话我哋激进力量咁样， 唔系激进唔紧要。 嗱呢个嗱，我要解释一下。嗱，我要解释一下，我要解释一下，就系话，譬如台湾咧，民进党咧，佢哋称之为咧嗰样叫进步力量， 进步 力量， 民主进步党 系啦，民主进步党。嗱，咁样呢样嘢咧，其实系一个包装问题。嗱，我承认咧喺成个包装上面咧，大家仲系要去摸索同埋磨合。但系可以咁讲，无论系拉布唔激进咩？拉布都有激进行为，掟招激唔激进咧？都有激进行为， 激进 呢个系 另类啫。我都系 其实咧，即系以香港嘅尺度嚟讲，嗱，其实我哋不断喺度测试紧嘅，系测试紧乜嘢咧？有譬如有人问我哋系咪测试政府嘅底线？唔系，我哋其实测试紧民众嘅反应。但系我哋唔可以喺呢度承诺就系话，喂，系咪以后一定要褪翻转头？ 淨係用語言，唔可以做其他嘅肢體嘅衝突咧。 睇需要咯， 睇需要，視乎需要。 因為如果你熟悉台灣嘅，因為我一路鬱敏最熟啦，因為我一路喺台灣採訪啦，過去嗰廿幾年嚇，睇住阿朱高正， 係朱高正直頭係有道好手添啦，係咪 啊？點樣出嚟？點樣去所謂上位？咁點樣然後先再論述翻俾人聽話？喂，其實我哋個目的係咁樣 嘅 喎。 係嗱，我反而覺得咧，我哋覺得做得唔好嘅一樣嘢咧，我必須要承認就係話。做得未夠好嘅一樣嘢，唔係話點解點樣做，而係點解要咁做。 冇錯啦，解清楚俾人聽發生啲咩事。朱高正咧就論述得唔錯噶，尤其是對海外嘅傳媒，即係我哋解得好清楚噶，所以我哋比較同情佢噶。 喂，申播你先，你哋咁去台灣去觀察就 咩啫？ 係有人招呼你哋，你自己自費 的？我去採訪啊！ 哦，採訪 咁、 okay、 真係啊！ 喂，有每年有好多政黨香港嗰啲係進步人士、啊、去觀察台灣嗰啲啊， 我唔知佢 選舉。 我唔知佢哋 知系嘛， 我去采访 啊。 OK， 嗱，讲翻立法会，我一样我好唔高兴嘅就话咧，佢哋话咧，原来咧过往一路嗰个例咧就话到投票啊先至会去点人嘅、嗯，但我觉得喂立法会我哋选民选出嚟， 第一条友讲嘢， 你开会噶嘛大佬啊， 唔系嗰个唔系例，嗰、那个系惯例。 唉、啊哎，真系 事实上就几时都可以点人 吓，唔系、啊、但系唔应该啊嘛，我哋选你出嚟去议会度去议论政啊嘛，啊你点可以话哦我唔系啊，我投票时候我先出现嘅喂大佬，咁你倾紧啲咩嘢咧？ 出现到一个情况系好好笑噶。一个人喺度讲嘢，对住个主席，主席先生 啊， 咁啊，唔系主席先生，又系佢同佢对话嘅啫，冇人噶，可以立法会都得噶， 唔系、啊，即系等于喺拉布期间，我都留意个消息啦。最初两次留会，我都话而家究竟系边个拉布啫？ 咪咯。 你嚟开会咪唔会留步，唔会拉布咯？嗰、那个即系唔通你话仲要喺度投诉话修改议事程序，系咪修改个议事规则可以令到少啲人开会都得咧？你想修改到点样咧？系咪修改个越嚟越 hea 嘅立法会出嚟咧？ 我有何生等紧，何生你好， 喂，早晨，三位 早晨， 早晨， 点啊，何生？ 喂，咁我琴日咧都有参加游行嘅，咁啊带埋老婆仔女咁去咧，咁啊， 你唔惊教坏细路啊？吓、啊，何生、啊、会唔会教坏细路啊？ 去游行都教坏细路， 会唔会有啲人系咁教咁提问噶吓？ 嗰啲系傻傻地嘅，唔使理嘅。唔会啊，因为不过琴日查唔到啊，皇上如果唔系跟佢条队行啊， 我冇我自己行噶嘛，我自己行噶嘛，系。 系咩？哦，不过唔紧要咧，你行行下啲人就跟你队嘅。不过咧，其实咧，我打上嚟咧就系唔系咁妥民主党嘅，其实，因为咧见到佢又行头咧，其实即系我又讲两句咧，其实。六四呢即係當然係講死好多人啦，即係講共產黨殺人啦。咁但係其實嗰班學生啊或者啲文運人士其實當日佢係追求民主㗎嘛。 嗯。 即係追求民主先至係紀念六四背後真正嗰個精髓嘅意義㗎嘛。咁但係其實你睇返冇啦，即係我哋頭先有位女士講拉布又好。即係我哋睇返今次拉布民主黨做咗啲乜嘢。 嗯。 即係佢喺呢個追求民主嘅精神裏面佢為香港做過啲乜嘢。 佢咪打拉布 呢佢咪就。 佢咪喺香港民主运动上面打拉布咯，佢对住民众打拉布啊嘛， 飞机咯， 拉廿几年 啦。大家好简单讲两句嘅啫。当日五区公投嘅时候唔参加，系咪？呢、這个然之后走入中联办嗰度密室谈判，然之后倾咗个阴阳怪气嘅政改方案翻嚟，系咪？ 呢个系送俾曾荫权嘅大礼嚟嘅，真系。 好简单两句啫嘛。民建联啊，嗰啲搞你就系梗噶啦，啱啱先？咁、但系你自己人都唔出嚟帮手，呢啲系贱格啊嘛、 嗯！ 你民主党去咗边？ 都 几准 确呢个评论， 系咪？大家出嚟拉布嘅时候，坦白讲，工党咧虽然咧都有少少抽水嫌疑嘅，但系佢临尾至少都出嚟讲两句啊，系咪先？系咪？ 唔系冇所谓嘅， 叫做出嚟啊，系咪？ 呢个亦都系选举政治可爱嘅地方。 仲有公民嗱。公民党都衰嘅，黐文文搞五区公投，系咪？都系叫做做翻啲好嘢啊！但之后咧，俾人喺嗰啲菲佣嗰啲居港权嗰度，俾人闹两闹，即刻缩，系咪先？之后黐文民主党嗰度，仲支持何俊仁出去选呢个特首，即都系呢啲都系帮唔落噶啦，呢啲啱啊！去咗边咧？今次打拉布嘅时候去咗边咧？呢啲人冇啊！知你话嗰啲建制派啊，冇保皇党嚟搞啊，搞啊黄毓民啊，搞啊陈慧业呢啲梗噶啦，啱啊敌人嚟噶嘛呢啲，即佢搞都唔介意，最介意就系你呢啲挂住民主党系咪？公民党你挂住争取民主嘅政党，到最后。 你做啲乜嘢出嚟啊？啱唔啱？ 唔係，但係即係我呢個講兩句啦，即係譬如頭先位女士都話面對梁振英咁樣，各個政黨梗係要團結，如果真係唔夠佢嚟，呢個大家都明白。但係即係以我套用翻鬱敏嘅一句説話啦，即係為相同而團結咯。如果唔相同嘅話，仲團結咩？即係頭先你話掛住民主派頭，大家成日都即係俾嗰樣嘢咧有少少蒙蔽咗、嗯。其實就係你認真留意下民建聯個入邊都有民主兩個字嘅、哎， 民主建港 啊，個個 但 係 你 真係 同意咩求同存異係唔得嘅。 唔系，当然，喂，睇下喺乜嘢嘅尺度上，喺乜嘢嘅原则上面，譬如你话民生议题，啊 嗯、 你话譬如关于工资咁样，又或者譬如我啲间讲超市咁样，咁呢个梗系可以协调啦，冇话特登你支持我反对，冇话咁样。咁但系，譬如讲翻泛民啊，泛民啊，即系森哥，即系。可能即系我哋成日其实讲泛民点嚟嘅，泛民讲紧系最大公因数嘅共识啊嘛，嗰、那个共识嚟自于乜嘢？咪就系讲紧政改啊嘛，双普选嘛，嗰样嘢冇咗嘅时候，仲泛咩民啫？ 好，我哋听众王小姐，早晨，王小姐， 你好，王小姐， 早晨啊，各位，首先咧，我要多谢黄生啦，为我哋做咁多嘢，真系辛苦晒， 多谢 你系有好多支持嘅人嘅支持你。支持民主即是支持自己的啦。 唔好受㗎嗱今日报纸话佢黑玉三州啊唔好受㗎。 我哋好明㗎所以辛苦晒囉。 多谢。 咁呢就係而家其实香港呢房子系俾一班橡皮图章蛇斋饼种 fans 同埋嗰啲咁嘅保育党呢 hijack 咗㗎啦睇个样子。咁其实我哋似乎都系即系民主派呢真系要多啲团结多啲做啲嘢囉。咁最近嗰个所谓又系嗰个假咨询会啊五C十四局嗰个呢 咁啊 罗范呢就猛咁话要叫我哋听其言观其行啦。咁我想同佢讲呢我哋其实观其行好耐㗎啦梁振英咁耐系行会嘅召集人，我哋就系唔信佢。咁佢讲得佢个政纲之前，佢讲得佢话好叻啊，好有毅力啊。咁佢衰乜要话要咁多人嚟撑佢？咩佢不如就咁take over， 或者其实我哋。仲 expect 嘅就係佢應該唔要嗰啲咩政治助理啊嗰啲咁好浪費公帑嘅。 阿羅范咧喺立法會仲好笑，佢話咧提個中期檢討啊， 嗯， 係啊， 兩年之後去檢討啊，呢個真係好好笑。我就諗起咩咧？我諗起咧以前咧， 唔係嗰個究竟係政府定係學堂咧？ 盲婚啞嫁，我諗起盲婚啞嫁係點咧？喂，生咗仔先培養感情啊嘛。 係啊係啊，係咪即係等於文化局局長都係咁講噶？佢話喂，做下佢會進步噶啦。 我學噶嘛咁樣， 我攞公帑嚟培訓你啊，好唔好啊？ 係咯，呢個真係好笑啊！ 點檢討咧？我其實一日我都唔會信佢俾佢做嘅，我其實唔想佢做嘅。佢明明咧，咁佢而家擺到明佢就係。派餅仔多過其他，另一方面咧，我覺得佢其實仲有一個因素咧，就佢、是、根本佢自己能力有限，我哋有目共睹。 唔 係 呢個，唔係呢個五師十四名咧，唔係呢個五師十四名解釋俾你聽，得兩個理由嘅啫，一個咧就係政治酬用分餅仔，另外一個咧就係迷信。 OK， 喂，我哋轉頭再傾啊。 DBC 數碼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较早前被廉政公署拘捕的新鸿基地产联席主席郭炳联和郭炳刚，朝早到廉署报到。有大批传媒在现场采访，同案被捕的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今日亦都会到廉署报到。三人在今年三月底涉嫌触犯防止贿赂条例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名，被廉署拘捕。智联会主席李卓人接受本台的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节目《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的访问时话，嚟紧的六四晚会，智联会要求警方当晚开放的紧急车辆通道，不要阻拦市民进场，亦都会研究警方发出的不反对通知书。 今年呢我哋同警方呢就冇一个正式会议倾嘅。我哋就讲咗旧年呢大家记得佢呢係离谱到喺集会之前呢突然间将啲人引咗去个泳池位。 咪係囉要你兜圈啦嘛。係、啊、 搞咗成九个字先入到去去咗警察投诉科投诉。咁但係警察投诉科未有料到喎。如果你旧年嗰个仗都未算完，我哋今年呢就唔同你正式坐低倾啦。咁我哋今年同佢讲呢就话我哋嘅要求呢紧急个通道位呢一定要俾人去行。如果有紧车辆嗰阵时咧，我哋一定叫啲人让俾你。 警方已经向支联会发出六四晚会的不反对通知书，又同意在当晚进场期间开放一段的紧急车辆通道。另外，警方否认有报道指警方内部有监控民间和社运团体的黑名单，认为有关的讲法完全和事实不符，并对此深表遗憾。港股是低开，恒生指数低开42点之后走势继续向下。恒指最新做近18,696点，跌17点，而国企指数就微跌4点，报9,534点。香港有份资助兴建的四川中学被清拆的事件，四川省政府承认拆卸学校是十分错误的做法。四川省的绵阳民族中学使用不够两年就被清拆。新华社引述四川省政府承认在未有知会香港有关方面就清拆学校是十分错误，又表明省政府不同意拆卸的做法。四川省政府又说，任何有关的项目都必须尊重捐助者意见。四川省政府正是进行调查，指绵阳民族中学只是个别事件，强调香港援助四川灾后重建项目总体的情况良好，省政府会进一步加强监管所有援助项目和资金。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零散骤雨和几阵的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的东风，稍后风势增强。展望未来几日仍然有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6度，相对湿度95%。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9:33啊，咁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嘅。好啦，睇翻港岛区先，咁啊港岛告示打道过海加埋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齐齐泊住去到呢个红十字会嘅。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维园落桥位，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咧，龙尾马会大楼落湾仔唔错嘅，呢分钟系回复翻正常嗰只嘅。仲有西区方面咧，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啊，睇睇车龙去到边先吓。见到啦，现时去到呢个顺德中心噶，喺啦繁忙时间啊，真系冇得停噶。哎呀，讲开冇得停咧，阿通啊，除咗关心政坛消息之外咧，都好关心职业司机嘅健康噶吓。嗱，报道就话啦，心脏有事嘅病人入院咧，当中有 8.5% 啊，哇，系职业司机嚟噶。嗱，各位司机大佬啊，你哋成日屈住喺架车度啊，真系久不久要落车做下运动，咩话唔够时间做运动咁啦，系咁医生剪下手脚都好啦，好唔好啊？系啊，对你健康有帮助噶，最紧要健康啊，如果咪抌多几转都补唔翻啊！哎，九龙区方面啊，公主道过海现时爱民村噶，另外加士居道好。加士居道过海咧，现时去到呢个骏发花园。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启德隧道过海，现时去到芜湖街噶。咁啊，东隧过翻香港收费广场啊，车多铺满一浸。另外新界区嘅狮隧出翻九龙咧，亦都系收费广场车多噶。咁至于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现时龙尾，咦，塞延到呢个石门回旋处啊，塞紧车，尽量忍让啦，唔该吓。啊，大妹啊，琴日睇到报纸咧吓，呢个智利嘅复活岛上面嘅神秘巨石像，哇，原来佢仲有完整嘅下半石身咧，埋咗喺地底嘅、哦。 冇错啊，复活岛咧每个石像表情都好特别，好似咧有好多嘢要讲俾我哋听咁啊，同我今次介绍呢个作品展意义非常相似啊！雕塑家彭武斌呢个作品展咧，正正带出万物以象而生，即系话咧，几靓嘅嘢都系好无常嘅啫。哇，咁靓咁圆嘅嘢咧，大家可以由而家去到5月31日朝十晚八嘅时间，去到石硖尾百田街赛马会艺术中心2楼嘅平台参观下噶。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咦，做乜港铁站咁多人嘅？喂喂喂，靓仔，做紧咩啊？ 喂，唔好阻住我打大佬啊！免费 WiFi 2个月，唔系唔打啊嘛？ 咁笋 系啊！你用紧咩台都得，超简单就可以免费用到 WiFi 2个锅板啊！ 劲喎、 啊、！PCCW Mobile 俾你真正免费试用 WiFi 2个月，全线专门店同客户中心仲有人教你点用，详情请致电2888-8789，优惠需受有关条款约束。 DBC 短信。 我哋知道你想随时随地，包括揸紧车嘅时候，都可以收听到数码广播。 其实多款汽车专用数码收音机已经喺香港有得卖啦。 其中包括 JBC KWDB 七十，售价2380 ；JBC KDDB 五十六，售价1680 ；Sony CDX DAB 七百 U， 售价1690 另外，如果你嘅座驾汽车音响附有 Line-in 功能，只要接驳上任何一款便携式 DAB 收音机，就可以欣赏到 DBC 嘅精彩节目同高质嘅音乐啦。 劳工处就快喺东涌举办大型招聘会， 我知五月三十号同三十一号喺东涌社区会堂举行啊嘛，两日总共有54个机构即场招聘，空缺好多噶。 你点知噶？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晒详情咯。有问题就打去2852-4920问下啦。 Time to play. 讲好玩英文，主持谢飞老师。 大家好，我是谢飞老师。讲英文呢其实有一个好处的。因为呢有时候啲说话呢用中文讲是会比较难开口的。最常见的例子当然是一些肉麻的句子啦，例如我爱你啊，我挂住你啊，这些等等。听呢都觉得有啲辛苦啦，唔好话讲嗰个系咪。所以呢而家我哋会成日讲 I love you, I miss you, 咁呢好似呢就容易开口好多，听落呢又唔会觉得咁肉麻。除咗呢啲肉麻嘢之外呢，有啲字眼啊都系好似用英文讲会好啲咁样啊。最好嘅一个例子呢就系赠券。赠券呢俾人嘅感觉好似啊有啲贪小便宜咁样啊。讲中文嘅话呢好似难听少少咁样，但系如果用英文讲呢，哇俾人嘅感觉就顺口好多啦。可惜好多人将赠券嘅英文呢就会讲错嘅。赠券英文其实点样读呢？ Time to play。 十个香港人呢九个都话，喂可唔可以俾张 coupon 我啊。咁啊 coupon 就一定系读错㗎啦，唔系读 Q 啊。你读咗英文字母个 PQRST 嗰个 Q 呢一定错。唔系 coupon, 系 coupon, 个字系 C-O-U-P-O-N。除咗 coupon 呢个字呢，另外一个字都好多人会读错嘅。去酒吧走廊飲嘢呢，好多人成日都会话，喂去唔去 launch 嗰度飲嘢啊。launch 呢个字呢系 L-A-U-N-C-H。绝对呢就唔系解做酒吧走廊，系解做推出啊。譬如个 launch date,就推出日期啦。咁如果你真係想讲酒吧走廊呢，英文唔係 launcher, 係 lounge。L-O-U-N-G-E, lounge。Let's play again next time. 讲好玩英文，星期六下午三点到四点 ,DBC 四台数码大晒台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吴志森、林毓华，嘉宾黄杨达。 超市是用尽了方法去令到市民不可以执到他们的食物垃圾的，例如他们会做什么呢？例如他们会将这些包装撕开它，加水，甚至加漂白水，令到这些食物全部吃不到的。我们觉得这个行为是非常之浪费，而且是一个没有良心的做法来的。 系啦，呢个指控就嚟自地球之友嘅系冯思丽嘅吓。 咁啊，我哋预告过啦，今朝早讲咗一餐噶啦，就即系地球之友啦。 未讲呢啲咁样嘅系话题，我今日都忘记咗问阿皇上嘅。喂，究竟喺入边嗰啲餐意吓餐食系点嘅咧？ 梗系唔得啦。 食用系点样嘅咧？ 点讲好咧？ 好似好恩，即系佢好似回味咁，睇下佢样，真系， 真系。 定系你餐餐都系 即系 食啊？你 即系同六四都差唔多，你又不想记起，未敢忘记， 不讲回，不敢回忆啊，系咯，好似回味咁， 尽在不言中啊， 唉，尽在不言中， 唔讲啦咁样。 唔系，同埋我只能咁讲啦，我都几自豪，我呢三个礼拜我冇制造任何厨余啊， 食晒。 梗系食晒啦， 唔够添， 梗系啦， 咁即系几好味啦，食晒 啦，同埋食得好谨慎啊，唔会跌落地下， 千祈唔好添啊，真系，咁所以就知道粒粒皆辛苦咩一回事啦， 绝对明白咗。 喂，呢个超市咧就地球之友咧就做咗一个研究啊，就话咧就即系推算啦吓，即系百佳啊、惠康啊、万家啊、吉之道超级市场咧，每日咧 总共咧， 仲有间华润噶系嘛？ 啊，华润啊，华润万家咯，87公吨嘅食物，就一年咧系相当于2000部嘅双层巴士。咁头先咧就我哋听到个星大咧就话，好折堕噶啲超市， 系 你唔要咪唔要啦，唔要俾人执都好啊，搣开佢，倒水落去，倒漂白水落去，讲到明，唔好俾嗰个婆执啊，啊咁样，咁啊。即系呢啲咁嘅弃置嘅食物咧，有很多咧就唔系话过期啊、腐坏嘅， 系 而系有啲咧就譬如话面包咁咧，甚至你揾到咧就仲有五日先过期啫。我就谂下，如果佢哋好好去处理，花啲脑筋、花啲时间、花少少嘅资源，咁啊令到呢啲食物咧去到一啲应该去嘅地方，系咪好难咧咁样？ 喂，呢啲系嗰啲系个别嘅职员啦，定系根本系上头 policy 嚟噶啦？呢个 政策嚟噶， 政策嚟噶啦。 呢个亦都系系统啦，因为你因为本身其实成个商业环境，佢唔系小店啊嘛，佢唔系独立小店， 冇错。 你独立小店，学下心哥头先话斋，喂。五日先过期，点解你唔卖到最后一日？ 咁系咯，佢又冇位啊。 系啊，佢一来冇位。 喂，我见到啲面包店咧系咁样啊，夜啲晏昼买就系平啲噶，啲面包系。 佢费事烦啊，同埋佢点解要特登毁坏佢，等啲人唔好嚟攞咧？佢麻烦处理，佢费事嗰度成为咗一个食物嘅发布中心啊。 冇错， 搞到啲人嚟啊，咁样佢好难处理。 咁我哋做问问咧，做呢个研究嘅地球之友副环境事务经理啊，欧永。子啦，欧永子你好， 早晨， 系早晨啊，喂，嗱，你哋嘅研究就其实都几吓人嘅出嚟嘅结果啊，一日系总共抌87吨食物，我记得咧就抌喺堆填区嘅，即系呢个废物总共就9000公吨咧一日啦，系嘛，咁啊87吨其实都量都唔细，咁你哋咧就提议咧就可以用好多出路噶，咁样，你讲啲出路嚟听下得唔得？ 其实分两种啦，如果是一些可以食得的食物，即是说可能未过期啦，可能少少有些菜盒啊老一些或者变黄那些，其实呢食物回收银行呢是很欢迎这些食物，因为是一些新鲜的蔬菜来的。那其实即是他们很多时候派给一些基层呢，其实不想只是派罐头啊这些即是这种的食物。那如果譬如有些菜有些生果给他们呢，其实是很受欢迎的。那所以他们很需要。那再加上超市其实是基本上仅有一间在左近，对于一些地区性的一些慈善组织来讲，这个就很方便了，它在个物流方面就最容易安排到就是义工或者人手去过每一间超市的门口那里拿这样。至于第二种就是一些真的腐烂了、过了期的寿司这样，其实真的不值得的了、其实这一种呢就可以做，即係而家阿梁振英成日都講啦，就係廚餘回收嚇。咁點樣做廚餘回收？例如可以做飼料啦，又或者咧做堆肥。即係我哋覺得咁大嘅財團咧，佢其實唔使等政府有廚餘渠道，佢自己都可以即係有條件，可能即係購買一啲廚餘機，佢自己處理，又或者自己俾錢出去一啲私人嘅廚餘處理廠。咁呢两方面其实即系几大财团都有条件去做到咯。 欧荣之，据我了解咧，而家香港处理厨余嘅集中去处理厨余，每日可以处理嘅量咧少得可怜噶。 系啊，而家就系啊，其实咧惨在咧就系厨余厂咧市场咧有好多厨余厂都同我哋讲咧，其实就蠢蠢欲动，因为计过香港一日3200吨厨余，我哋如果净系工商咧，都差唔多900吨。 系啊， 其实900吨咧可以好多间厨余厂，其实都可以做到生意。咁但系奈何咧，佢哋其实曾经都同超市敲门噶，但系超市咧 都唔睬佢， 系唔睬佢，又喺度计成本啊，又讲话我哋个铺面摆唔到啊，即系好多条好多理由推搪咗。 如果中央处理咪唔需要霸占我哋嗰个系超市嘅地方咯。 系啊，嗱，中央处理都得。譬如你超市，佢其实佢哋自己都有物流中心嘅，即系譬如佢哋入咗喺世界各地入咗好多货，基本上都喺香港咧重新包装。啊，有啲厂房我知道好似喺大围啊咁样。咁其实呢方面咧，超市佢自己可以喺嗰间厂嗰度有啲譬如佢一啲大约1吨到嘅厨余机，可以设落喺间厂房嗰度自己处理咗佢。咁、跟住再即系剩余嗰啲弃置，可能譬如做翻个厂房嘅呢啲绿化嘅工作又得。 咁呢幾方面其實如果要做呢好多方法都做到嘅。 但好奇怪 佢成本就一定有㗎啦，即係咁講，即係就算無論係佢自己處理定係話分發俾、其他人處理、就算你喺物流管理呀、人事調動呀，同埋 加啲資源內 佢都要做。所以呢你淨係鼓勵佢合作呢，老老實實就鼓勵唔到嘅。其實要立例㗎。其實要立例。 冇錯，要立例。即係我哋喺新聞稿今次都講呢，英國嘅英國或者美國呢有啲地方都立咗例嘅。英國咁樣佢有垃圾收費，因為你譬如抌垃圾，好似香港就唔使錢啦，但係英國要 建築材料，我哋而家收錢嘅，而家係要 係建築材料。咁但係一般嘅廚餘嗰啲唔使收㗎啦。咁但係英國收咗嘅話咧，佢好簡單，哦，我掉垃圾咧就要俾錢，我廚餘咧我捐俾人，又或者做廚餘回收咧就平啲。咁條數好容易計嘅喎。咁佢梗係做生意都係㗎啦。咁 經濟有因啊， 經濟有因啦。咁啊令到佢哋咧會更加即係自己諗辦法，你話佢良心又好，其實為咗經濟效益都好啦，佢會諗辦法做廚餘回收啦，去處理。咁仲有一條法例，其實就係堆填區禁令，即係除咗有經濟誘因，佢甚至亦都唔容許咧大量嘅廚餘直接運到去堆填區或者焚化爐。 係咯， 係啊。 將軍澳嗰啲居民一定好歡迎啊，因為咧係好多時候啲臭味就嚟住啲廚餘啊。 係啊，係啊，冇錯。 第一點，歐榮珠，我想了解一下咧。頭先講你話啲食物銀行咧就好歡迎嗰啲即係未過期嘅食物啦，當然啦，過期就唔好嚟啦。 新 鮮蔬菜啦，但係咧就我哋都睇啲報道，就喺食物銀行咧都有啲困難嘅，因為地方太細，亦都冇一啲即係冷藏嘅設備嘅。你要 所以咧，我接觸咗有兩間咧，而家係咁樣做嘅。佢譬如咧，大約六七點、七點鐘啦，好多鋪頭都差唔多賣曬晚市嗰陣蔬菜啊咁樣。咁其實有啲鋪頭咧就捐出嚟噶啦，譬如麵包啊、菜啊、豆腐啊。咁當晚咧，佢哋就八點幾、九點執好曬，跟住咧就會有啲即係基層嘅婆婆啊、基層家庭咧就排隊攞嘅。 即係話左手嚟右手去咁解嘅，唔使儲 嘅問題啦。咁、 okay. 呢個就係同一啲我哋而家講緊係一啲叫食物回收銀行。但而家好多呢政府資助一啲呢就是食物銀行。咁佢通常呢就係派咁通常就係佢哋買一啲用錢買一啲超市嘅罐頭返嚟，咁要儲存啦，咁然後就按時間就派俾需要人士。咁但係處理新鮮食物呢個手法就唔同啦，咁就會彈性啲，就即日去解決咗佢。 哦，咁樣。 其實而家有一間大型嘅連鎖麵包店呢做緊㗎啦，已經係全香港最大嗰間連鎖麵包店呢，其實佢好多分店呢都係同當區嘅慈善組織呢聯繫咗。咁慈善組織大約夜晚可能七點鐘呢就會去到佢個鋪面嗰度攞咗啲麵包，咁然後夜晚八點鐘呢就會分俾啲即係有需要嘅朋友。 咁呢個做法幾好，但你會唔會佢哋亦都有個擔心呢，就话如果嗰啲嘢 有问题 啊，真有问题啊，会唔会话喂过期啊，食坏人啊，会肚屙啊，咁样会唔会负刑责啊？会唔会有呢个忧虑喺里边？ 系啊系。嗱、初头咧，其实商业机构又第一，当然就系考虑嗰个食物安全问题啦。咁、其实参考翻其他国家咧，如果咧食物银行同嗰、那个即系捐助者嗰间，譬如超市又或者嗰间面包铺签咗一条免责条款咧， 系啦， 系啦。咁我哋都问嗰啲法律顾问，其实咧系可以保障到双方嘅。咁当然，如果譬如你用咗一啲即系有毒嘅化学用品或者有毒嘅农药咁样，咁呢啲就另计吓。但如果系讲个保存嘅情况之下，如果你间超市或者面包铺捐咗俾间食物银行，咁当中嘅免责条款咧，其实基本上嗰个受惠者咧就唔可以追究翻去嗰间面包铺同超市， 就可以追究嗰间 NGO。 你可以系啦，你可以追究 NGO。咁所以 NGO 同嗰个受惠者咧，可能之间嘢都有啲即系口头上或者简单书面上嘅一啲免责嘅声明咯。咁不過即係捐贈食物嗰度有多啲考慮，其中譬如一啲忌廉或者奶類嘅咧，就 嗰啲 意外 啊嘛， 捐噶啦， 係啦，嗰啲 係啦。 喂，歐榮智啊，其實咁你哋咧有冇正式去接觸過你哋點名嗰啲超市咧？其實 有噶， 有啊，佢哋點反應咧嚇？ 嗱。即係唯一最大嗰間百佳啦、就完全第一時間就我哋唔會考慮㗎啦、即係我哋頭先我所講嘅嗰啲選擇呢我講曬俾佢聽嘅，即係邊間想要啊，邊啲回收處理廠嘅聯絡啊，講曬嘅，基本上佢自己打個電話就可以做嘢㗎啦，咁但係佢哋就話我 唔 會考慮。咁其他三間呢其他三間呢就唔知暫時唔知係咪賣口乖，就話會考慮 會諗 下，係啦。咁我所以呢我稍後呢都會聯 盟咧所有嘅食物回收銀行同埋食物銀行咧，咁既然有三間嚟考慮，咁我就會發工噶啦。咁所以如果 最緊要就係我哋啲顧客發工啊，真啊 都系噶，我都想即系呼吁公众咧，即系对于呢啲咁嘅，我觉得真系无良嘅超市咧，其实要有一啲即系消费者行动。 系 吓，除咗除此之外，我始终觉得立法规管系重要。 喂，我哋咧， 我哋自力自发。 欧荣志，我哋咧有一个咧就食物银行嘅朋友咧，就喺电话旁边嘅，就食阿国福群会嘅众善方嘅，我哋一齐倾好嘛？ 好啊，好啊。 阿吴文贤啊，你好啊，文贤。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喂，嗱，你哋就另一端啦，即系嗱，超市啊，咩面包铺，头先阿欧荣子讲嘅就一端，你哋又另一端 ，OK？ 你哋呢一端对于呢啲接收呢啲咁嘅，当然唔会系腐坏嘅食物啦，吓、对于一个即系街坊啊、基层人士有好有用嘅一啲食物，你哋嗰个意愿系点样咧？其实你哋关心啲咩问题多啲咧？ 其实我哋而家机构咧都本身有收开一啲菜啊，或者人有啲面包铺都会捐啲面包俾我哋嘅。咁但系咧，我哋因为地方嘅问题啦，咁我哋只系可以收到少量，譬如菜咁样，我哋最多最多都系收到400公斤到。咁但系有时有啲农场咧，我上两个礼拜有个农场话捐一吨嘅菜俾我哋，我哋基本上话我哋真系顶唔顺啦，我哋就即刻。聯盟埋即係其他譬如戒毒機構啊，或者一啲我哋嘅合作伙伴啊，一齊去收囉，咁先可以即係將呢一吨菜呢即係轉發到俾一啲有需要嘅街坊。 你哋係儲存嘅問題，還是人手分發嘅問題呢？ 兩樣都係問題。譬如我哋中心為例啦，我哋儲存嘅地方呢，其實擺食物嘅地方得500尺，我哋基本上定係得一個 freezer， 係啦，得一個 freezer 係放肉嘅，一個 freezer 係放菜嘅，咁所以我哋收到嘅食物呢，盡量都盡快可以派到俾街坊就盡量做啦，但係真係派唔派嘅時候，我哋都要擺喺啲冷藏嘅地方，咁其實呢個呢對於我哋嚟講都係一個困難囉。咁同埋好多時呢我哋收到嗰啲食物呢佢哋係差唔多臨收工啊嘅時間，咁臨收工嘅時間我哋好難即刻可以搵到即係幾百個街坊即刻過嚟。 吳小姐，我覺得呢係聖雅各福群會都係比較係進取啲一個係社福嘅團體嚟㗎。可唔可以諗下呢成立一間物流嘅公司呢就係、是、一個係社企嚟㗎，就去做呢件事囉。你哋好有能力啊！你哋吓，你哋嘅主席啊，阿李国宝又可以捐啲钱出嚟系嘛吓？ 其实我哋都有谂，因为其实我哋而家都做紧基本上都做紧一个中间人嘅角色，因为好多食物供应商咧都捐一啲食物俾我哋，尤其是可能一啲干货啊，试过有4万几支牛奶添，咁都即系透过我哋去分发俾唔同嘅街坊，咁但系即系我哋要睇下佢几时通知我哋，譬如佢一朝早通知嘅，咁我哋都仲有时间，晏昼都可以即系通知翻佢啊，你可以送去边几大地方，咁但系如果差唔多收工嘅时候咧，其实我哋未收工啫，但系好多中心都可能收咗工，其实都系一个联系上嘅困难。所以如果真系有个中间人，譬如头先地球自由嘅同事讲话啊，佢哋都有个 list 可以知道啊边一间机构会收边啲食物嘅话，咁佢哋又知边啲地方又会捐赠嘅话咧，咁其实做咗个中间人，可能会加快呢、這个即系分派嗰个过程咯。 欧荣姐， 好啊好啊，我都会努力。 你听到我？ 听到啊，听到啊，好啊，我哋交流下。 其实呢个都系中间，即系即系大家知道人手啊资源有限咧，即使有货源都好啦，其实分配唔切咧都系一个难题嚟嘅。 是啊， 是吗？ 另外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接触很多即捐赠者，他们很有心的，但是他们担心一样就是食物安全。因为在外国呢就有一条法例就即可以有一个免责的，但是在香港呢其实就没有一条免责声明，就说即捐赠者如果真的 touch 即那些服务生或者吃了之后有 什么问题。这个合约处理的问题。 签个约行不行？ 其实 解唔解决到啦？ 都可以，即系如果真系嗰、那个服务使用者食咗之后，佢真系要告咧，都可以透过民事咁样去告噶。咁我哋曾经咧以往都接收一啲酒店嘅熟食啦，咁佢哋即系都想。即系都要我哋签免责条款，但我哋都希望即系我哋可以向保险公司买个保险，但其实保险公司都唔接受我哋呢个投保噶。 唔系嗰个免责条款系讲紧捐赠者咋，即系嗰、那个 唔系讲你、 啊，系啊，你哋系要咩咩嘅？ 系啦，系啊。 食物银行之间嗰个免责，即系受助同埋食物银行之间咧嗰个免责咧，其实双方又要再签订嘅。 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话咧个受助者同食物银行咧， 但 系 呢个就比较困难啦。呢个就比较 即系食屙咗咧，我唔可以去告你咁样吓。 因为喺外国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嗰条法例系讲紧捐赠者同埋转发者咧，其实都会有个即系免责咯。 所以其实讲紧咧，除咗系物流物资同埋法律，同埋仲有嘅就系食物安全检查问题。所以其实当中涉及好多嘅费用。 咁啊，我想问一下阿吴小姐咧，咁譬如你接收咗啲食物翻嚟咧，举例，你有冇任何个程序确保嗰啲食物咧？是安全的，冇噶， 安全检测嘅问题 有冇噶？ 我哋有嘅，譬如我哋如果干货嘅话咧，就会睇翻佢个包装 系 点样，过期啦嗰啲。但如果新鲜食物咧，基本上我哋都会问佢啊，你啲货源喺边度嚟嘅？第二咧就收翻嚟之后，我哋都会去检查下，佢本身有冇腐烂、嗯。如果有腐烂，我哋都唔派噶啦。 都系目测嘅啫，眼睇嘅啫，闻下佢嘅啫，系咯。 系啊，系啊，系 啊, 啊, 啊，因为其实新鲜食物其实都难嘅，所以我哋而家收新鲜食物咧，我哋都唔会接受，即系个别善长捐俾我哋。 唔系，所以点解一开始我同大家倾嘅时候，我就话一定要立法规管。点解嗰样嘢咧？就系因为你一听你就知道，当中嗰件事一定系涉及咗好庞大开支。 冇错， 而有庞大开支就必然需要有立法，有立法咧就会有罚则，有罚则咧，你于是乎就建立咗一个经济模型出嚟。 系啊， 你有咗成个模式，如果你成纯粹系靠 NGO 好多 咧，系啦，就会遇到好多困难。 你头先 咁啊，揸住呢个《东方日报》嘅政论，佢标题咁写嘅：浪费食物累地球，减废需从容观始。 OK， 咁啊，政府要做嘢先得噶。 呢个绝对系啊，呢个绝对系。 即系靠民间去做咧，你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呢嘢又唔妥，嗰度又唔妥咧，最后可能个效果会好差。 同埋我哋讨论咗咁耐，都系嗰个厨余其中一 part 嘅有效处理。但系其实我哋都仲未讨论到减少厨余嗰个问题啊。 系 啦，不过好笑啊！如果你上去食上呢个环保局嗰个网站咧，佢有基金咧系资助啲人去推广呢个点样处理。厨余，然后佢仲有好多名单咧，系推荐你话嗱，呢啲厨余机咧就系咧系呢啲供应商咧系本处咧系推荐嘅，好笑啊，真系噶！ 我哋咧就同两位倾咗好耐啦，我哋暂时倾到呢度，多谢晒你先吓，有机会再揾两位再倾， 多谢两位， 多谢晒。刚才咧就圣雅各福群会众善方嘅服务经理啦，文贤同埋地球之友副环境事务经理阿欧荣子啊，吓嗰啲厨余咧其实系一个。我认为啊，系一门大生意嚟。 嗯，系一门大生意。唔系，同埋咧，其实咧，又翻转头讲，之前咪有做个咨询嘅，有个回应啦，回应呢个数码电台啦，咁样就系讲关于嗰、那个，即系而家其实就系 政府 三个月呢个咁样嘅都市固体废物嗰个收费进行个公开咨询咁样，咁啊有啲数字啊，不过都系废话嚟嘅，唔好讲，即系好多嘢研究紧啦咁样。但系其实我个人系支持要有呢个垃圾征费， 系， 因为你有咗垃圾征费，你有咗个征费，先至有一个经济动力。同埋 佢哋不停都引用话台湾例子好好噶，好成功噶。 但系咧，我话俾你听，香港政府搞咧，最后系又系会一镬铺嘅，因为其实咧嗰、那个原理就系等于其实文化局一样，可以垃圾征费系要搞，不过俾佢哋搞咧，就睇下你点搞，个细则系点样，最后都系镬铺嘅。话俾你听， 系。但系厨余呢件事可能又唔同啲。阿 C Y 自己话佢日本专登买部翻嚟处理屋企嘅厨余嘅， 因为佢种嘢啊嘛。因为嗰啲厨余咧可以变成肥料嘛， 哦，你而家唔信智慧讲嘢，我真系唔能够理解。 唔系， 佢呃咗你廿几年， 佢种瓜得瓜噶，喺屋企有得种噶，佢种到瓜噶，真系会，唔系讲笑噶。 系啊， 见过嗰啲收成噶啦，影 香港人信佢真系瓜啫， 系嘛？喂，时间差唔多啦噃，倾到呢度啦噃，唔好，听日再倾过，拜拜， 拜拜。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十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台北，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